其次是西藏的26宗确诊和629宗无症状感染。内地累计236,261宗确诊 ,5,226 人死亡，超过224,600人康复出院。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讨论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运行的条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说，俄方会尽一切努力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到访核电站，并且对乌克兰方面的破坏行为进行评估。古特雷斯呼吁在核电站周边建立非军事区。联合国又说，如果俄乌双方同意，将会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到访核电站，并且会提供交通和安全协助。有俄方官员说，如果代表团从基辅出发，再穿越前线抵达核电站，行程非常危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俄军的行动一旦导致核灾难，可能影响很多现时保持沉默的人，呼吁国际对俄罗斯的核部门实施新制裁。天气方面，与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星期四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30点，升90点，总成交金额20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7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17点，升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碧桂园服务16.54，升2毫，系升2.7；腾讯控股300.4，无升跌。阿里巴巴91.45跌3毫，盈富基金20.66升8仙，协鑫科技3.15升1.1，恒生中国企业70.18升5毫，友邦保险77.6升4.5，美团182.4升1.5，龙湖集团25.8升3.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9.449，瑞士法郎8.288，澳元5.509，加元6.076，新西兰元4.99，欧元7.969。每百日元对港元5.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4。日经平均指数报28,879点，系升7点。港金报16,62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56美元，卖出1,782.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澳海城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咗大约系4分钟啦。咁而家仲有车龙排到海泥村噶。西九龙公路即是三号干线去西隧方向近澳海城对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海泥村对出。另外在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蒲飞路慢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现在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蒲飞路交通回复正常。在新界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的坏车呢都是拖走了，现在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一带交通就正常返。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

敌不动，我不动。 咩事啊？ 唔知啊？ 我做乜嘢啊？ 因为咧，我惊一阵间咧，我哋讲完嗱，头先开麦前我喂阿强哥你嚟啦，咁样你先啦，咁样。因为有时咧，我成日跟赖咗佢啊。你即係有啲阿爸阿媽咧，佢成日都好似咧，我哋佢接第三咧，好似靜咗或者唔出聲咁啊嘛。 佢接唔接第三都靜咗噶啦，咁頭先冇靜咩？ 嗱，係咪衰啊你？嗱，俾等你帶頭。 我係你嘅問題，你不嬲就帶頭噶嘛。 帶頭你。 我個車攤著咗，佢慢喎，黐線啊你！ 佢火車頭嚟噶嘛？ 係啊。 我第二三卡，我點樣㧬啊？係 啊，不停咁度哔哔哔哔哔，我門都唔閂。 係咯， 我都會金屬疲勞㗎。 你有咩機械呀、啊？你有啊、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嚟啦！我哋撥撥佢啊！ 好， 好，我系梁继章。 早晨，我系蕊蕊。 马小强 翻嚟啦，系嘛？ 啊，礼拜二啦，精神精神， yeah! 过咗面蚊地啦。 天花乱坠。听日二嘅早上十点十七分，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法人》。今日有阳光，有骤雨，稍后咧骤雨增多，局部地区仲有雷暴添。吹微风，靠转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清劲。星期三有骤雨，有雷暴。听话呢几日咧，拎住阿姐咧就差唔多啦。阿姐即系阿姐咁解。啱啱咪强哥， 我今日冇攞遮啊，点知就洒咗几滴雨 喺你嘅小头上边。唔想整湿个头仔啊，膊头仔啊，咁就要打乜乜姐仔啦吓。哦，十点到一点，有我哋三个陪住你。世界上咧有啲嘢咧就有一种感觉嚟嘅，嗰种感觉咧即系有啲原因，有啲人冇原因嘅。例如话我哋有时会觉得阿马小强会揾错碟啦，咁样或者有时我哋会觉得 有事咩唔系事实， 唔系呢个系真实嘅事实嚟。 或者有时我哋觉得咧，佢讲嘅嘢通常都带啲味啦，即系呢啲可能有啲感觉，但系呢啲感觉咧 咩味啊？口臭嗰啲味， 系 咸系嘅，唔系我冇啊，我想问清楚啫嘛，系咪？ 咁呢啲， 我觉得你讲嘅嘢带啲水分。就唔係有味，佢未必一定有味，你嘅就有。 我是什么味啊？ 咸味咯， 咸咸地，甜甜地， 你仲好意思问嘅？ 咩味啊？ 鸭味又有， 咁我自己试下。 菇味， 霉霉霉地。 你收唔收翻你个问题啊？唔系你有埋收， 唔收唔收，继续啦。 OK。 咁咧，即系有时呢啲嘢都系一个原因嘅。咁啊，最近咧，即系有啲即系新闻，即系咁讲啦。嗱，我冇做资料搜集，即系证实佢嘅咁嘅一种讲法啫。好多咗啲外国女仔咧，就去韩国旅行。 嗯， 原因咧就系韩剧嘅洗脑啦，用呢个 term 啦，即系啲人睇完之后，总系觉得哇，佢哋都好浪漫。 系啲女仔又咁嘅样嘅，系咪都男团女团咁嘅样啊？系咪？ 系啦，有。咁但系都话咧，好多咧就发觉原来现实咧同戏里边咧。是有啲距離嘅，即係佢哋未必能夠有呢個浪漫嘅遭遇啦，或者個真係遇到韓國男仔咧，又未必好似故事裏面咧咁即係咁可親啊，或者咁咁正嘅。 哦，絕對係嘅，因為其實我都有去過韓國啦，咁我都有諗過嘅就係會唔會嘅就係喺嗰啲你搭嗰啲咩巴士又好，或者喺街嗰度哇，轉角就會遇到一個好似類似咩 BTS 啊，或者嗰時嗰啲咩男團啊嗰啲咁嘅樣嘅咧，你發覺就係原來係冇嘅，咁同埋嘅就係女仔都。是的，不过是有一样东西是像的，我觉得女仔是偏白的，他们有些皮肤是很好的，还有很白的，我只会留意到这些东西，又或者你说是不是觉得他们会特别浪漫，不是咯，反而会觉得其实他们很恶的， 是 即是韩国的男人是会比较是会男性 感觉，他阻住条路他推开你的， 他推 开 你的，因为我真的试过， 真的个个都试过， 是 啊，我本来都刚想讲就是真实的经历是真的会被人在街推开的， 是 啊，即是你阻住他的时候，真的会推开你。 我也想试 一下，有女朋友都这样发脾气咯。因为佢推嘅时候嘅话，佢话觉得佢仲要系推佢嗰啲唔系好舒服嘅地方， 推得唔舒服啊？ 佢推得唔舒服，同埋佢就系因为推得好大力， 推拿 好痛。 而家去推拿， 推 拿要推得你舒服 啊？咁样咯， 我觉得真系唔系几好，系呢样真系冇乜风度咯，推乜嘢啊？你嗌得啦， 你都试过系嘛？即系 你去到啲俾人唔推嘅咧，应该 咩都推啊？ 系咪人哋 推开我？ 你想约人，人哋推你，呢啲唔计嘅喎。 同埋，因为好多年前啊，嗰阵时咧就佢哋我而家唔知啦，即系佢哋嘅英文咧好多都系唔系好流通。咁我发觉咧系一啲餐厅系叫唔到嘢食嘅，因为佢听到你讲英文，佢就会走开，佢唔会翻嚟，都唔会理你。 好耐咯，你而家讲紧嗰阵时， 而家可能好啲啦，系嘛？ 而家你讲普通话，他们会明白的。 对啊， 好多都好犀利。 系啊，直情请识普通话嗰啲人。 冇错，系啊，买嘢啊咁嗰啲咧。 咁所以头先讲到咧，就话有啲女仔睇完戏就觉得戏里边嘅咧，哎呀好迷啊，咁啊，于是就去咗旅行啦。呢啲类似。咁样嘅有冇试过？ 梗系唔会啦！ 好多年前咧，即系当好多人仲讲紧话日本女仔咧好温柔噶，侍奉丈夫好教听话噶，即系总之样样嘢以丈夫为尊嘅时候咧， 咁啊点啫？ 可能有啲人 追到佢啫，嗬？ 佢应该去咗啦， 去日本咯， 去日本。我唔系慕名而去，但去到嘅时候咧，系真系会特别留意佢哋。嘅表現啦， 係啊， 都會又加咗一份嘅。 有冇失望啊？定你滿唔滿意啊？ 嗱，其實呢一方面我真係唔知，冇相處過啊嘛，係咪先？ 冇 相處， 真係冇 啊！ 點樣相處啫？ 我點知你？ 你會買嘢啊嘛？你都會食嘢啊嘛？ 嗰啲點同係即對男 朋友嗰啲係，哎呀個仔 嗰啲一般禮貌啫。 喂，電梯女郎，我覺得日本嗰啲真係好好喎。我講真 啊， 做到成套做曬啊嘛， 衫啊帽啊， 有 鞠躬啊，又成 撳啊， 咪咯， 幾好啊！ 我想撳都冇得撳啊！ 你想撳幾多樓？ 小姐有冇敢撳？ 三樓， 你咁高， 我最中意撳三樓， 邊粒三樓？ 三楼啦，你唔好理 我。嗰啲唔揾嚟揿， 我只系留意到咧。嗱，我唔知啦，冇完嘅认真相处过，但我觉得佢哋几留意自己嘅装扮嘅，即系会好多大部分都化得几靓，即 系 有化妆嘅，唔系求其行出街嘅。 喺日本，我谂相信嘅就系佢哋会觉得嘅就系化妆啊，或者系着得好睇啲嘅话，呢一个系基本嘅礼貌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应该都系啦，系啊， 我都觉得佢哋即系着衫特别靓，特别型嘅， 真系嘅， 男男女女都系。 我曾经有听过有睇过有一个 documentary 啦，咁啊讲紧都系嗰啲咩时装达人啦，佢哋就系话即系其实日本系一个岛国啦，大家知啦，四面环。 難海，似乎嘅就係、是、資源啊，各樣各樣嘢嘅話，你都會感覺覺得佢哋嘅啫，唔係話真係好似啲人地大物博嗰啲國家咁好嘅、 啊。 但係佢就好就好在嘅就係話，佢唔知點解，佢覺得嘅就係、是、不論佢哋嘅生活態度啦，佢哋嘅著衫啦，好佢哋嘅生個藝術啦， 嗯、 都係咧有一種嘅佢哋自己嘅氣質， 嗯、 而嗰種氣質係其他嘢學唔到嘅。我係同意。 好認真啊嘛，對每樣嘢係咪？ 同埋好細緻啊，好、嗯、精 緻、啊。即係好似求其一盒糖咧，佢包得好靚。 你真係好離譜！你第一次去日本，你仲記唔記得你乜都買得落手嘅？因為佢就係佢一粒糖嗰度可以包到咧，靚到飛起啊！ 我傻到連個餐廳嗰啲紙套入筷子我都收起去。 真嘅， 做紀念品啊！你有冇試過咩？ 有 啊，真係有啊，好靚啊，覺得好靚啊， 係啊，同埋好 user friendly 嘅，係 啊，好中意佢哋嗰啲嘢 嘅，唔錯，真嘅，真心嘅。 我就好中意佢啲和服，就係有時喺酒店有得買噶嘛。譬如你酒店裏邊房有一套嘅、哦，但係如果你想 叫浴衣， 係 啦， 我連嗰啲都覺得啊幾靚， 靚㗎、啊，都幾有型㗎。但你千祈唔好喺香港度著咯。 又當你變態佬 你有冇試過第一諗嘅就話其實呢度啲嘢都幾靚，跟住你唔知咪買翻翻香港咧，一著嘅時候就會覺得好奇怪。 我試過喺屋企著浴袍啦，好核突嘅。 會唔會唔關個浴袍事咧？因为你多咗个浴袍团啊嘛，一个 团啊嘛，应该 为咗你多咗个浴袍团啊嘛，讲到大件事啊嘛， 你做一个团好似好啲，仲要系三 D。 万星线尖，发现有乱了，仿佛剧烈运动完散了，一看表，心里知不妙。这晚你去过哪里吧？以那个他静静弹着旧调，你话了，说大概夜了，让你收翻。差点不会猜到，但你对待我太好，头过后一般等到朝早，需要找出路。这晚你对我说爱慕，当作恶补赎罪还是问路？你话要说大概夜了，让你收翻乱了。 今晚你去邊啫？ 我谂系真系，有啲咧服装咧，嗰啲民族服装咧，你去到当地，你硬系觉得咧，好似好型，好想买咁、嗯。买完之后咧，你翻嚟真系唔会着， 唔会着。 我记得嗰阵时，有啲印尼嗰啲 salon 啊，定唔知咩嗰啲女仔嗰啲咧，买完一堆翻嚟，我身边我都冇乜点着。 你着？你 唔系啊？即系我隔篱嗰个，我隔篱嗰个 老婆啊嘛。 系啊， 咁即系讲。 你有冇买过？你知边啲啊？ 有 长唔知点样？ 总之一大幅咁样嘅布嚟嘅啫，系啦。不过争在咧就。 係唔知點樣嘅，就要打個圈，跟住喺個頸度前一個一個。 佢有著，不過佢游水嘅時候著。 啊，幾好啊！ 佢游水嘅時候， 咁我都冇所謂啊。 係 啊，又或者可以揾嗰啲布，可以揾嚟變成台布，即係變成窗簾咯。當你唔著， 或者你就咁樣瞓喺張台度揾台布。 當你到最後尾就你就會抌噶啦。 你有冇買過？ 我買過泰國嗰啲褲啊，長褲啊，咪好薄嘅， 冇錯。 啊，有啲好多花花啲花碌嗰啲圖案嘅， 係啊。其實嗰啲幾舒服 仔噶嘛， 係啊， 但係都係唔好睇嘅。係 啊， 你唔會著出街咯，可能 諗過係著出街嘅。 西貢都有得賣啊，係 啊，我仲諗過點樣襯添啊，上面嗰條 T 恤，下面嗰條褲咧，跟住著對拖鞋，即係皮嗰啲黑色皮拖鞋咧， 好型啊嘛，覺得自己。 我覺得好型嘅，第一。唉，去得咁 冇錢，你覺得啊嘛？ 係啊，即刻唉，唔算啦，算啦。 後生仔、後生女得， 係啊， 又或者係仲要係外國嘅後生仔、後生女啱啱 去旅行可能得， 著件背心，跟住咧就著件象仔呢啲咁嘅嘢啲 褲， 係啦，跟住 仲 要 整個斜 咩 袋， 係啦，解開。 就好似好型咁啦， 我试下先，系都要试一次点啊？ 好啊， 你 着翻嚟啊！ 我觉得冇嘢嘅啫，我笑你啫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台办宣布制裁一批台独顽固分子。发言人话，决定对萧美琴、顾立雄、蔡其昌、柯建铭、林非凡、陈昭华、王定宇等列入清单的台独顽固分子，以及早前已经公布的苏正昌、游石坤和吴超涉。禁止他們本人和家屬進入大陸和香港與澳門特區，限制他們關聯的機構和限制他們關聯的機構與大陸有關組織和個人合作，絕不容許他們關聯的企業和金主在大陸牟利，以及採取其他必要懲戒措施，依法終身追責。另外，對游石坤擔任董事長的台灣民主基金會執行長，以及吳超涉擔任董事長的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秘書長實施制裁，禁止他們進入大陸和香港與澳門特區。發言人指出，少數台獨頑固分子為一己之私，極力勾連外部勢力謀獨挑人，蓄意挑動兩岸對立，肆意破壞台海和平穩定，在佩洛西串台期間表現尤為惡劣。政府發言人說，消費券計劃秘書處今日再向大約29,000名覆檢成功的登記人發放第一期消費券，他們會在今日收到手機短信或者應用程式推送通知，亦都可以透過二線15000的語音系統查詢資格審核結果。秘書處已經在今個月7日向大約104,000名覆檢成功的登記人發放第一期消費券。截至上個星期六，秘書處共收到大約170,000宗覆檢申請，主要來自早前曾經以永久性地離開香港為由作出法定聲明，以提早提取強積金或者職業退休計劃下利益的市民。 Mira 演唱會大屏幕墜核事故，據了解警方今日會安排演唱會舞蹈總監下午到西九龍總區總部協助調查。消息又話，警方大約中午安排兩名協興隆舞台工程公司的工人到警署協助調查。美國聯邦調查局搜查前總統特朗普位於佛羅里達州的海湖莊園事件，司法部說不贊成公開說明搜查原因的宣誓書。報道說，調查人員曾經向法官提交一份宣誓書，陳述需要搜查海湖莊園的原因，部分傳媒機構要求公開，但司法部認為調查涉及高度機密，有必要保持調查的完整性，披露宣誓書可能阻礙證人未來的合作。 另外部分传媒取得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向全国执法人员发布的备忘录，指搜查事件之后针对执法人员的暴力威胁增加，提醒他们要多加注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星期四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05点，系升64点，总成交金额28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9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34点，升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碧桂园服务16.9升3.06元，腾讯控股299.4跌1元，盈富基金20.64系升6仙。阿里巴巴91.65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70.04系升3.4，协鑫科技3.1升6仙，龙湖集团26元升3.85，美团182.3升1.4，理想汽车122.9跌1.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33.38，瑞士法郎0.946，加元1.29，人民币6.788。英镑对美元1.206，欧元对美元1.017，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637。日经平均指数报28861点，跌10点。港金报1662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18美元，卖出1781.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红磡海底隧道较早前九龙去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的坏车就拖走了，而在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比较挤塞，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而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兴发街。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返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繁忙，龙尾就在大涌口路。另外在港岛区鸭脷洲桥道，由于有水管急收，鸭脷洲桥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荔枝道的快线封闭，影响到现在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利南道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渡船街、登打士街、美孚、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屯门公路、丽城花园、屯门同埋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幸运熊》， 做到医生就嫁俾你啊！历史性中西医合作啊！ 真系嘅，咁你今日冇瞓啊？我睇住你，你唔可以瞓觉啊！ 得啦， 嚟紧一集《幸运熊》，真爱与理想的抉择，香港电台第二台《未连 Hong Kong 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艺术是自我表达的方式， 艺术是同人连结的途径， 音乐、 绘画 多姿多彩的表现形式，给到不同能力的朋友想象和发挥的空间，在艺术的路上任意驰骋。 四通八达，主持悠然， 逢星期六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疫情反复， 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世界上有啲迷思咧，即系咧专家有好多唔同嘅讲法，即系睇下你信定唔信啦咁样。今日咧睇到一个咧叫食物安全嘅讲法啦，或者佢话打破迷思咧。其实我睇完，我觉得佢都系采取一个好稳阵嘅讲法，即系总之一句讲晒，最好唔好食啦咁样。讲紧乜嘢咧？嗱，几样嘢可能大家都遇过嘅。第一，你买嘅蔬果啦吓，有部分咧已经呈现一啲嘅唔正常嘅颜色，或者系啲软硬块啊，或者即系总之出现咗啲唔正常啦。咁切咗。佢仲食唔食得咧？咁嘅样，可能大家都会挣扎过吓，即系我早期我都试过有一样，即系类似咁样啊。第二样跌咗落地嘅嘢，系咪执翻？ 三秒钟里面啊， 系啦，三秒钟里边 有冇听过？嗱， 当然洗得嘅就洗啦，有啲唔洗得噶嘛，譬如面包咁，你点洗啫？ 系咪先？搽咗牛油添，系啊，仲有就有牛油嗰边咧， 黐 落地下，咁你食唔食啊？ 仲有条头发黐， 我试过成盒烧味饭。噗一声跌咗落地，咁有啲就翻倒出嚟，但系有啲仲喺个盒里边， 盒嗰度咪食咯，但系冇送， 有晒 冇送 饭 啦。 喂，但系你个脑会谂好多嘢噶嘛？嗱，花啦，因为街嚟噶，街上面啊，咁啲尘会唔会一跌落地嘅时候， 咁咪抌咗佢咯，唔好要啦。 你既然要 食啦， 咁咪买过， 咁咪算咯。佢仲挂住个饭盒挂到而家，唔知系咪四年前？ 系啊， 四年前我个饭盒， 我好唔忿气。 系我呢个仇一定要报。 我嗰日喺度嗰度整下嗰盒饭噶喎，我一定要攞 翻 食翻地下嗰啲。 系 你哋有冇遇过呢啲咁嘅？嗱，总之咧，嗰个卫生专家就话最好唔好食。 梗系啦， 使乜你讲啊？如果最好唔好食，系咪？我就系想食啊嘛，即系有时你有冇试过？ 哇，呢个专家都几废嘅， 系咪？最好唔好食。 你做专家 保险嚟嘅，嗱，佢咁讲嘅，佢话因为咧，你跌咗落地之后咧，唔系话个接触面嘅问题，而系话咧有好多嗰啲细菌你睇唔到咧，系会随住嗰啲风啊或者咩吸咗落去。 系 最好唔好食。 嗱，倒咗落地或者跌咗落地嘅话，就肯定唔会食噶啦。正如你所讲，咪可能如果我碌咗个苹果喺地下嘅话，我就会拎翻嚟就 洗 翻干净佢就食咯。但系如果你话嗰啲就我头先我哋所讲嘅，就系即系搽咗牛油嘅面 包啊， 你哇你 嗰啲就抌 咗。因为就算个观感你都觉得唔好， 系啊， 你就唔好食啦。因为你食完你会凝住嘅， 系啊， 你会呕啊，唔知点解。 系啊，就算你攞个手指扫啊，啲牛油都冇。 唔系冇啦， 又要讲翻佢跌喺乜嘢地方，因为屋企。就算屋企咧，都有分比較污糟嘅，冇咁污糟噶嘛。 廚房、廁所， 舉個例，你跌喺飯台， 你喺廁所嗰度搽麵包噶？ 搽啲咩？ 你 搽啲咩？搽啲咩？你唔係 搽 牛油噶嘛？ 搽咩啊？你个肚腩就出嚟啦！ 啊，想睇下有冇投诉机制先，又似你。 有咩问题？ 我只系举例一个地方。 你唔会举例，你唔会举例喺嗰啲咁嘅地方。 唔系 一个 污糟，污糟就 你都唔会喺厕所食嘢噶，嘛理论上。 你会嘅， 细个嘅时候或者会。 细个都唔 点解啊？ 唔知啊， 我就算香口胶我都唔会。 我记得我细个试过噶， 食咩？ 一路坐痰桶，一路食面包咯。 哦， 细个都好细个啫， 咁就几好喎。嗰头食嗰头， 定你依家仲坐紧痰桶啊？ 佢惯咗， 而家嗰个系大痰桶， 都系一路食咯。争取时间，赶翻嚟做节目。 你真系心急啊，呢个人咁鬼性急嘅。 我想讲就系有啲地方，其实你觉得其实都唔系污糟，即系饭台，你会谂。 飯台都係平時食飯啫，咁但係跌落地同跌落飯台，或者好似阿馬老師咁跌落廁所，係三樣唔同嘅感覺、嗯。 飯台你都分下自己屋企嘅飯台定係出邊嘅飯台喎？ 出邊有台布都污糟 嘅，我都唔會食 嘅 喎。 除非你佔住啲嘢啦， 有時都會食。 咁如果你佔咗膠台布，你用唔用膠台布？ 膠台布唔用， 誒唔用嘅， 我唔用嘅。 你咧一次性你都有用嘅， 嗯，係。通常都一次性嘅啦，膠台布係嘛？ 唔係、 哦，你可以留用再用，用再用。 係啊，有啲抹咗佢啊嘛。 膠台布咧，我就會覺得好啲啦，即係跌咗落膠台布，我會覺得都有乾，都算乾淨嘅。 點解啊？点解会啊？ 唔系嗰块台布新嘅嘛，拉出嚟。 哦， 我 一次性嗰啲， 一次性咪干净啲咯，感觉。 因为我唔用台布咯，我唔会知咯。但系如果我屋企啊，如果系跌咗落去，照食咯，都 照食自己张台啫嘛。 仲有今朝早，今朝早跌咗落去嗰啲牛油味，揩埋佢， 抹干净。 你有冇呢方面？ 我试过有一次，真系好挣扎。话说去一间好高级嘅地方，啊，有朋友请食鲍鱼，咁鬼死大只嘅，点知个切少少咧，轮轮进进跌咗落地下，哇！ 咁梗系唔好要啦， 我真系好， 即系整翻嗰嚿啊，嗰嚿跌落地下， 圆一嚿啊，未食啊， 你切嗰嚿就系钳咗喺嗰个叉嗰度， 成嚿，总之轮轮进进， 我有办法，我有办法。你咪叫佢侍应俾啲滚水你落一落佢咯， 唔系啊，好肉酸啊！第一系去啲高级地方， 系啊，叫人攞滚油， 你就整跌咗个鲍鱼，你咪已经核突噶啦，你仲要攞杯水嚟浸，即系情何以堪啊！大家望住你个傻仔喺度 洗鲍鱼， 好丢脸啊！ 我都觉得丢脸啊， 真实嚟， 其实你咁样都丢脸噶啦，丢脸啊！人哋要执噶嘛， 你踎喺度执已经好肉酸。 系啊， 我咧就踎喺度揸，静鸡鸡攞啲纸巾就 包住佢。你应该要包翻佢，翻屋企自己搞咯。 系啦， 整个即食面咁，整个鲍鱼面咯。 滚滚水捞落佢咪冇事咯。 系啊，我系你，我就会咁啦。我就话唔好意思，我饱，所以我就外带。 俾个盒喎，俾个盒喎。 唔系，结果我就即系执咗上嚟，纸巾就摆咗台面嗰度。 哎呀， 即系唔要啦，唔好肉酸啊嘛，又费事整嚿鲍鱼喺地下。 攞走啦。 咁啊，跟住坐喺度，跟住嗰个主人家就好，佢话啊，唔该，补翻只俾佢。 哇！ 系啊，真系啊， 咁好啊，但你自己俾钱 ，A A 除 条数麻烦入翻落佢自己噶， 系啊，因为你攞嘢细只啲，哇！你谂下， 口少啲， 鲍鱼，你会唔会挣扎？我真系挣扎， 鲍鱼梗系挣扎啦。 除咗挣扎，因为佢嘅价钱之外咧，你会觉得好核突啊， 核突， 即系人哋请你食，你飞落地咁样，系嗰个问题， 即系。好有笑 哇！點解會咁噶？ 收埋 噶。但你出街其實真係有時真係要諗過， 所以我盡量出街。 一係就勾人哋請你食嘢，一係就食鮑魚飛 落街。 哎呀，咩人嚟啊？ 咁你試過未啊？你哋 乜嘢啊？呢啲咁樣嘅刁嘢，係我都唔會講啦。 蠢咗， 蠢蛋， 新嘅批俾人請。 呢个讲得好，呢个 OK。Oh my heart, won't believe that you have left me. I keep telling myself that it's true. I can't. of you, girl. Though I try to forget you, somehow 网上情，看到朋友过得比你好，你会不开心吗？相信好多人都会咁样答，唔会。大家朋友，佢生活过得好，我点会计较呢？如果系朋友都计较，咁就唔系朋友啦。嗱，如果你咁谂咧，咁啊恭喜你啦。落嚟呢两个问题，可能你唔会遇到。第一，有啲人会容易陷入自我怀疑。其实见到朋友觉得比自己好，大多数人都会觉得是好事嚟嘅。亦都有啲小部分嘅人，佢哋觉得点解我同佢条件差唔多，佢觉得咁好，我觉得咁差嘅呢？佢哋会产生心理嘅落差感。于是佢就会怪自己，喺自己身上揾原因。佢会不停咁问，系咪我做得唔好呢？系咪我做错咗啲乜嘢呢？系咪我运气黑过人呢？呢一种想法越演越烈，当佢见到朋友越嚟越好，更上一层楼咧，佢哋嘅情绪化就会体现出嚟，陷入自我怀疑，越嚟越唔开心，越嚟越自卑，对生活失去信心。第二，人性其实有一种妒忌心理系好普遍，我哋总系希望自己好过人、叻过人、好运过人。妒忌每一个人身上发生的化学作用都不同，有些人会因为妒忌变得自卑，有些人会因为妒忌而憎了某一些人，还有些人会将妒忌当成一种动力，促使自己奋力。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你不会拿自己和世界首富比较，因为你知道距离太远了，你不会妒忌他的。但是你身边的人，你的同事、你的兄弟、你的邻居或者你的朋友，你将大家摆在一个平等的层面上面，你以为你和他可以永远保持差不多差不多。所以当对方突然间晋升、加薪、转了一份好的工，你就会心里面觉得酸溜溜。要克服这种妒忌的心理，首先要找到自己的闪亮点。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再叻嘅人肯定都有啲地方唔够我哋，所以要学会肯定自己，揾到自己身上嘅美好，唔好总系攞自己嘅短处去同人哋嘅长处比较。第二，要明确知道自己需要啲乜嘢。就算睇到人哋婚姻幸福，唔代表你即刻结婚。日子系留俾自己过，自己先知道自己需要啲乜嘢，唔好在乎人哋嘅好与坏。第三，化负面为正面。就算朋友好过我哋，觉得叻过我哋，我哋都可以为咗佢而开心，亦都可以为咗自己既定嘅目标而奋斗，希望透过自己嘅努力追赶上其他朋友嘅步伐。用一种积极乐观嘅态度同朋友维持良性嘅竞争，呢个先系正确嘅态度。相信自己，就算今日日子可能觉得冇人哋咁亮丽、咁开心、更好运， 终于有一日，凭借自己的努力，你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只要相信。 听嘅就过去吓，信自己。我哋有叶倩文、今日杜德伟， 冇错。咁一阵间嘅话咧，我哋会喺第二个钟头开始咧，就会有我哋嘅乜都讨论区。今日讨论嘅环节系 浪漫， 浪漫是 什么呢？ 可以冚你一把， 踢你一脚， 冚得劲都好浪漫嘅，睇你点冚。 哦，系啊，因为之后嘅话，你会有啲好激情嘅浪漫， 或者你发生咩事嘅时候冚紧佢。 好啦，你觉得浪漫系乜嘢咧？ 浪漫啊，我觉得是不是刻意的，是漫不经意的，令对方是有惊喜的，那我就觉得是浪漫了。是啊， 我觉得两样都有一点，即有时有，是啊，两样都有，即无意之中有，制造的都有，大家都可以留言啊。 比较低一点。 你讲的那种浪漫会不会是那种，你有没有留意到呢，这两天呢月亮好大只。 好靓啊，又愚兰节那天14。 是啊。 我就发现好靓。 好 好亮， 好光好 月亮，冇错，月亮光光，月亮光光咁。 冇，我哋呢啲咁浪漫，都系唱另外一啲歌啦。 月亮系好浪漫噶， 绝对浪漫。 月亮同埋嗰啲夜黄昏嗰啲云都好浪漫。 系啊，同埋蓝色嗰啲云。月亮咧，我觉得有啲云咧就仲浪漫。如果你话个天好好清啊，一嚿云都冇，我又觉得争少少。因为咧，佢有时又匿埋啲云度啊，有时走翻出嚟咧。 跟住牛啫咁。你讲个月亮。 哎呀好得意啊 你见到啊见到啊见到啊你闻得 着浪漫对于每一个人都不同 好浪漫 其实这件事是没分年纪 的 是的任何年纪的人都可以有浪漫的感觉看看自己怎么去追求的 是 所以大家可以留言 没错那我告诉我们究竟你觉得浪漫是什么东西呢这样的好我又写了一篇论文 咁差你 又写真， 系咪博士论文啊？ 不嬲都系噶啦， 同埋今日 咧 会有马老师嘅漂流教室喺十二点后出现嘅吓。 今日系咩啊？ 咩流啊？今日 系啦， 流唔流啊？ 唔入流教室， 几上流都变咗你哋嗰啲嘢啦。 乜嘢啊？笨蛋， 一句就好好啦，你。太多笨蛋了 too much 我不是有一打的嘛笨蛋 a dozen of 笨蛋 不是一打送两只总共有十四只 一箱好了先听十一点新闻报告回来继续 大陆有关组织和个人合作绝不容许关联企业和金主在大陆牟利以及采取其他必要惩戒措施依法终身追责另外，對游石坤擔任董事長的台灣民主基金會執行長，以及吳超燮擔任董事長的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秘書長，實施制裁，禁止他們進入大陸和香港與澳門特區。發言人指出，少數台獨頑固分子為一己之私，極力勾連外部勢力謀獨挑人，蓄意挑動兩岸對立，肆意破壞台海和平穩定。在佩洛西串台期间表现尤为恶劣。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368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包括530宗确诊和1838宗无症状感染，无新增死亡个案。新增本土个案继续以海南占最多，分别有426宗确诊和785宗无症状感染。其次是西藏的26宗确诊和629宗无症状感染。天气方面，与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星期四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87点，升47点，总成交金额34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8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12点，升5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99.8跌6毫，碧桂园服务16.64升2.8。盈富基金20.62升四仙，阿里巴巴91.45跌三毫，理想汽车120.8跌3.9，龙湖集团25.9升3.75，恒生中国企业69.9升2.2，美团182升1.1，协鑫科技3.11升七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9.455，瑞士法郎8.292，澳元5.517，加元6.08，新西兰元4.995，欧元7.972。每百日元对港元5.8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46。日经平均指数报28861点，跌10点；港金报16620，跌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39美元，卖出178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嘅坏车啦。龙翔到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伟业街出翻观塘道咧，亦都挤塞，车龙就排到启祥道。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到天桥去荃湾，近住平石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伟业街嗰边咧，车龙排到启祥道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山道。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弥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龙尾就排到去果栏。咁喺封路方面，油麻地嘅登打士街因为爆水管，登打士街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一带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屯门公路丽城花园方向屯门、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屯门龙富路落斜方向屯门市中心。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话你知， 哎呀，好烦啊！我妈咪有糖尿病啊，除咗陪佢睇医生之外，都唔知道应该点帮佢。 唔好咁担心，糖尿病患者只要积极自我管理病情，同埋做一啲明智适当嘅日常生活选择，系可以好好控制糖尿病噶。你可以同妈咪参加病人自强计划。 我都有听过呢个计划啊，佢嘅目的系要加强糖尿病患者对自我照顾嘅认知，提升自身能力。同埋認識多啲預防併發症嘅技巧，例如點樣控制血糖、血壓同血脂水平，仲有飲食計劃、戒煙戒酒、體重控制、定期運動以及定期接受評估嘅重要性。 你同媽咪去地區康健中心免費登記成為會員，佢哋有護理統籌主任可以同糖尿病患者並肩同行，為會員擬定個人化嘅復康計劃。以及统筹合适的专职医疗服务。 好提议、哦、有这么好的机会得到专业意见，当然不可以错过啦。我相信建立良好生活模式一定可以预防和延缓糖尿病的影响。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 二台话你知。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嘅沉重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CIBS 人人广播 有奖游戏 第二击， 乜家伙啊！有奖游戏之前咪玩咗咯， 今次系第二击啊！听节目， 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玩游戏， 去 CIBS 网站玩有奖游戏， 用创意回答同今季 CIBS 节目相关嘅问题， 每日拣选答案最具创意嘅三位参加者， 可以获得200蚊电子购物券， 即上 CIBS.RTHK.HK 了解更多啦！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有奖游戏第二击。 香港这个家好靓，但亦人多挤迫。假如遇到恐怖袭击，后果会非常严重。万一有事发生，大家记得保持冷静。可以的话，尽快打999通知警方。香港警察时刻居安思危，竭力守护家园。大家同心协力，一定能够化解危机。一齐守护香港，令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安全的城市。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至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第二个钟头，乜都讨论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乜嘢叫做浪漫呢？ 系、好，你讲先。 浪漫才子， 咦？嗌我浪漫王子啊？ 我冇讲啊。 我听到我听话，我当系啊。 系啊。 喂，我有一个一对朋友，60岁嘅夫妇，我觉得佢哋嗰件事啊真系好浪漫。 边件事啊？ 佢哋有一年，佢哋慶祝佢哋嘅結婚，唔知幾多周年，佢冇講俾我哋聽，即係佢亦都唔想咩咩木婚、紙婚、乜婚、乜婚，佢 因為唔記得咗。 唔係，因為點解咧？佢哋之前就冇登記註冊，亦都冇擺酒。 OK 啊。 咁嗰陣時咧，因為兩個識於微時，咁而家男士咧叫做即係事業有成啦，咁、就想對個太太即係好翻啲，係啦。 俾個名分佢。 名分有， 即系佢有冇注册？冇注册点啊？名分？ 冇注册点会有名分啊？名分呢啲好实际噶嘛？ 我哋觉得要一定要咁样噶， 法律上系，因为上要有个名分。 有啲咩冬瓜豆腐咧？你有冇得到佢嘅所有嘢？系应该睇翻呢啲咁啊？ 哦 ，OK， 真噶， 得 系啊， 哦哦。 我撐開講一樣嘢嚇，因為我有個朋友咧，就係講緊幾年前突然之間咧，佢哋已經喺埋一齊幾十年噶，但係突然間要結婚，就係因為咧個男方有一個病，咁跟住咧就有人同佢講，就係話如果你唔係佢嘅老婆，你唔係佢法定嘅老婆，佢有咩事嘅話咧，你係唔可以入去探佢嘅。可以被阻止，係因為你唔係佢嘅直系親屬。 明白。 係就因為咁樣嘅話咧，佢哋結婚。 哦， 冇事就冇事嚇，有好多嘢其實去到即係都係要講乜法律， 你講翻法律嘅時候咧，你都真係未有一個法律上面嘅一個名分，你唔係佢嘅直系親屬，你唔係佢嘅另外嗰一半嘅話咧，有好多嘢係會比較麻煩。 明白， 就係咁樣。 咁咧，佢哋請咗大約20個朋友到咧，就上咗一隻遊輪玩咗一晚。咁我覺得係都即係幾 warm 下嘅，好簡單，即係冇咩搶。 點解會請你嘅？ 同埋係咪因為佢請你，所以你覺得好浪漫？ 其实因为佢请你哋觉得好浪漫，其实同佢哋嗰件事唔浪漫， 系咪又食又拎？系咪又食又拎啊？ 鲍鱼系咪有？ 鲍鱼嗰次食翻飞落地嗰个鲍鱼，咪就喺个游轮嗰度啊？游轮上啲鲍鱼啊，作嘢啲鲍鱼。我唔系好觉得浪漫。 你身为一个浪漫王子，其实你系咪应该好地包装一下？ 讲完嘅嗱，你个古仔咁好浪漫嘅 啦。讲啦，点浪漫啊？ 唔系就喺船嗰度，一个 搞翻个 party， 系啦，搞翻个 party。 船漂游哇！ 系啊，同埋个 船漂好浪漫， 跑嚟跑去唔着衫。 佢又嚟啦！ 系啊， 你 我都话 佢啦， 我话咗佢啦，咁就 讲。 佢呢一期都系咁啊！ 着衫着泳衣啊嘛，梗系啦。你谂咗未？ 个脑 人喺度搞紧个，唔系咯？搞个 party， 你又话要唔着衫着泳衣？咁佢就响我点解我会觉得好浪漫咧？就系因为出到去公海咧，嗰晚咧个月亮又好圆嘅。佢就响个一个泳池边，佢就 book 咗 reserve 咗。 咩啊？ 泳池啊，游轮有泳池嘅。 游轮， 梗系有泳池啦。 我以为你个游轮摆个泳池度。你讲咩啊？ 嗰啲叫做遥控游轮， 游轮冇泳池。 就喺嗰度，然后咧就同我哋讲， 跟住点啊？ 同我哋讲，佢哋结婚啦。然后咧，佢又系啊，佢哋正式结婚，咁啊，即系当而家註冊啦，咁啊請大家開開心心玩一晚。跟住咧，佢係請咗一個人，其中一個好朋友 唱歌， 拉小提琴， 哇， 就完啦。 拉咩歌啊？你唔知啊？ 嗰首李克勤嗰首叫做《 月半小夜曲》， 冇錯，我覺得成 好靚成件事，我覺得係非常靚，同埋個太太都感動到喊，同埋咧佢仲有兩個仔女都喺度，我覺得咧係啊，成件事我覺得真係好完美。 呢啲就叫做真係浪漫。 係啊係啦，就咁咯。佢應該都使咗幾多錢嘅。 但係呢樣嘢都好刻意喎，頭先你所講嘅就係話唔刻意嘅嘢嘛，先叫浪漫啊嘛。咁佢呢個一定係刻意啦，係 絕對刻意。但係因為咧，佢係想話俾個太太聽。佢要所有嘅親戚朋友咧， 都認見證 呢件事， 係啦，見證呢件事。 嗯，我哋喺埋一齊。 佢頭先唔係話唔刻意，佢係話要做一啲嘢嘛，先佢話。 係啊， 唔 係，冇所謂啦。 其實一開頭嘅時候，佢喺度講緊 太刻意， 係啦。 我話太刻意咧就唔好，但我覺得呢件事係真係幾， 都有誠意嘅， 靚嘅， 就算 係 刻意都 係 有誠意嘅。 因為佢係60歲嘅銀髮夫婦啦，佢唔搞都得㗎。係係啊，但係因為佢想俾個太太係即係開心嘅回憶， 一個認證啦，一個認受啦。 冇錯，冇錯。因为他们之前呢是婚纱上没影啦，冇摆酒啦， 即系就咁结婚就 系啦，住埋嘅咋，同埋女家都好似唔系好高兴咁样。 一定系咁嘅， 系啊， 呢一条龙 噶。但系即系过咗咁耐日子啦，咁佢哋都仲喺埋一齐咁，系啦，我觉得真系。 其实浪漫呢样嘢真系好阔，好阔，我成日觉得一种感觉嚟嘅。 系啊， 系你可能有做一啲嘢，或者你甚至咩都冇做，只系你突然间觉得喺呢一个环境， 冇错， 好浪漫咁样样。 好，浪漫王子讲完啦，不如由浪漫高手过招嚟。 唔系啦，你话。浪漫公公啲啊， 公公， 浪漫 公 手 都得嘅， 系好浪漫高手。 我有时觉得咧，如果嗰一日突然之间喺呢一个环境，你同呢一个人，当两个人先啦，因为我头先咧我自己都谂就系浪漫都有两种嘅，一种就系可能系两个人嘅浪漫啦，但有时一个人都可以系几浪漫嘅，睇下你自己嗰日个 心情 喺边度，见到啲乜嘢，突然间有种咩感觉。我有一种嘅浪漫咧，就系话咧嗰个成个天地合一，变成一个咧。好剩低你两个人嘅时候咧，系一种冇人骚扰，同埋你唔需要做啲乜嘢，你就咁坐喺度静静地，就算唔倾偈咧都浪漫嘅。唔知你搵唔搵到呢啲地方咧？我嗰次讲过，我喺石澳见过有一个好似悬崖咁样，望晒全个海，咁周围都系啲石嚟嘅，咁啊坐喺嗰度就咁坐一日，好冻我嘅咧，嗰日系好冻嘅一日，咁就坐咗一日，咩都唔做，咁啊已经系好难忘嘅一日咯。 我学下你先，你哋有冇着衫啊？ 有， 好冻喎， 好冻喎， 几难唔着衫 噶嘛？ 唔止着一件添，着好多件，因为系冬天嚟。 人哋着好多件衫，我都可以好浪漫噶嘛。 仲有一次咧，就 好肤浅， 好大，好大风啊，落紧雨。 咁落雨，我觉得好正， 系啦，又系浪漫。 就同嗰个朋友咧，避咗喺人哋一间学校入边一啲，因为佢嗰日冇开啊，即系总之冇人嘅。咁就喺一个室内嘅楼梯坐咗喺度，暂时避一避风雨。咁出边咧就。你聽到啲聲咧，係好大風、好大雨，但入邊咧入咗去室內少少咧，就會感覺好有一種温暖啦，同埋有一種安全啊，一種感覺，好舒服。你明唔明啊？即係出邊又好嘈、好嘈、好嘈，入邊入咗嚟咧就 靚啊， 靜曬。 即係嗰個境界我都好靚。我突然間諗起一個畫面，對唔住，我即係插一句，一個朋友 N 年前同學嚟嘅，佢就揀咗12月24日平安夜結婚。其实咧，我哋所有嗰啲朋友啊、同学啊，都唔系好高兴嘅。 系啦，争死你啊！ 唔系咯，要赔礼啦，冇搞错啊！佢只要接新娘，好记得。 要年年喎、哦，因为你每一年你都要有咩 anniversary 噶嘛。 唔知 道，好烦系嘛？ 咁佢嗰日咧就好冻，落住雨。咁我哋喺度嘶嘶缩缩嘅时候咧，我新郎哥就买咗几支热嘅奶俾我哋饮。我觉得嗰、那个。场面个画面啊，好温馨，好浪漫。几个男人吓， 你饮你饮个男人俾你嘅奶，你就觉得好浪漫， 仲系热嘅， 唔系就攞，仲系热嘅，系咪？系咪广告嚟噶？ 多谢你俾支奶我饮啊！ 暖在手，暖在口，暖暖在心头啊嘛，系咪嗰只？ 佢叫咩名啊？阿炳哥，阿炳哥， 点解你嗰啲浪漫咁奇 怪 嘅？ 炳哥，多谢 你好浪漫嘅咩？ 浪啊！ 浪啊！ 佢俾佢自己个老婆饮就 浪漫 啫，或者个老婆俾啲奶佢饮。热嘅奶，暖在口，暖在手， 嗰啲应该唔系浪漫，似岛国爱情动作片。 我冇睇得咁深入， 我可以写论文啦，学你。 我姐，我姐。 好啦，咁我至于个浪漫嘅话咧，就简单啲，就系不切实际就系浪漫啦。 嗯， 永远我哋要好切实际啊，又或者嗰啲系啲花好贵啊，或者咩咁嗰啲就唔浪漫噶啦。在女仔嚟讲啊，可以笼统地咁样讲， 买呢啲啦，嘥钱啊，插两日就冇啦， 唔好去呢家食啦，呢家好贵啊，锯人嘅， 系啊， 系啊，但系其实送花，我觉得真系好浪漫噶， 绝对系同意啊。 花本来就系一件好浪漫嘅事，佢就系代表 romantic。 我又谂起你嗰次讲啦，如果你真系想嘥钱咧，就买花， 系咪好好啊？ 呢个系 送俾自己，话俾自己听，你做得好好啊。 有啲花香啊，几好。 冇错，啲花嘅颜色又靓，你摆喺度又有生气，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不切实际嘅就系浪漫啦。所以咧，真系好多得嗰啲什么嗰啲韩剧啊、荷里活嘅嘅呢啲咁嘅电影啊。真係俾你累死 啊！ 佢裡面嘅情節， 啊、 你根本係十樣有九樣你係做唔到㗎。 害人不淺， 係咪？即係害人不淺啊！佢哋所謂嘅浪漫嘅話咧，就將佢深深咁樣植根喺啲女仔嘅腦裡面嘅話，係會令到你啲男人係好挫敗嘅。我覺得男人根本係唔識浪漫嘅。所以你係夾硬要嗰啲男人去惡浪漫嘅話咧，佢哋就會做到嘅就係即係唔三唔四，唔深唔淺。到最後尾嘅時候，仲要浪漫係要升級嘅。你今次浪漫俾你成功啦，你下次點 又要更勁啲？ 你就會去到一個無以為繼嘅局面啦。去到無以為繼嘅局面嘅時候，到最終佢就覺得，佢唔識浪漫嘅。 係啊， 不過你同呢句説話都叮一聲嘅，我都諗啊，係咪咧男？頭先你喺度講咧，男人咪真係唔識浪漫？可能都係，因為你個思考模式咧，同女性係少少唔。 你唔系咁噶嘛？ 我哋价值观亦都有少少唔同，我哋会觉得我哋计嘅，1000蚊一支花，同埋插几日残噶咯，我不如买一样嘢俾你好过。 系啊， 即系可能我哋会咁谂，会唔会啊，马小强？即系 嗱，我会倾向买花嘅，但系我咁大个人，最大扎嗰扎咧，都只系11支啫。其实我真系有谂过，譬如话99支，我觉得好震撼嘅。但系我考虑咗两个问题， 系真系好震撼噶。是成棵樹咁，可以有人送過，支柱係捧唔到嘅。 係啊，第一係錢嘅問題，第二咧就係話，頭先你話齋啦，太大扎啦，我冇可能叫個女士捧住翻屋企。 佢唔捧噶啦。 咪咯，如果我捧又好似個傻仔咁。 你唔捧噶啦，送㗎咋，揾人送㗎咋。 真係唔。 嗱，你而家咪諗緊實際嘅嘢咯，其實你係咪諗緊？ 係啊， 你咪就係諗緊啲咩 mechanism？ 根本就係唔識浪漫嘅，做乜要逼佢要變浪漫咧？ 啊，因為你最多收過幾多支花？玫瑰。 我最多玫瑰啊，我唔係收得好多花，但係其實我就試過。收過一大扎花，咁就叫做好開心。但係唔係男朋友送俾我嘅，係我生日一班朋友送俾我嘅，因為佢哋知道其實我根本係中意花嘅。同埋就有一次做嘢，我得個最靚最靚，依一生人收到最靚嘅花，係幫有某間嘅酒店，我已經幫佢連續做咗好多年啦。佢就話要頒一個長期服務獎俾我，嗰扎花係最靚。 哇！ 好大扎，同埋就係裡面啲全部都係最貴價同埋空運嚟香港嘅花，佢就專登插咗一扎之後咧，就送俾我，就頒一個就長期服務 攬住一扎花嘅時候咧，嗰種感覺，聞到嗰啲花香真係 好開心㗎， 好開心。 睇你有冇誠意 啊？係啊，任何女士攞起，我覺得一定好感動。 冇錯，好啦，我再講啦，我就覺得嘅就係，如果係懂得浪漫嗰啲男人嘅話，請你小心，嗰啲多數都係啲情場浪子。 嗯，對完你浪漫，再對人浪漫， 即係渣男。 喂，但咁樣，我想問，咁你咪好矛盾咧？如果佢浪漫，你會中意，但係中意之餘，你又覺得佢一定係呃嗰個女仔，咁你咪好浪，即係你咪你揀定唔揀佢咧？咁 唔會揀佢咯。 我唔揀佢， 就係唔揀嗰啲，就係口甜舌滑啊，好識講嘢啊，識得氹得你嘅話咧，佢就識氹第二個。 即係企喺度打借棋嗰啲咧，好難。 我冇咁噶，好難講嘅。有成屋村都有啲少年係咁嘅， 唔等於佢浪漫， 唔等於佢浪漫。所以我就覺得你睇下，有好多呢啲咁嘅情場騙子，又或者佢就係話又呃好多錢啊，咁嗰啲全部都係啲橋段係好浪漫噶，無端端唔知點解喺邊一度啊識到你啊，跟住佢就無端端就發覺嘅就是原來咧話佢億萬未開頭啊，帶你坐直升機啊，唔知車你去邊度食飯啊，嗱呢啲係好浪漫啦。 然後有一日突然間受傷， 係啦， 就走去你屋企， 係啦。就問你嘅就係借住啲錢俾佢渡過呢個難關先，即係等等等等呢啲咁啊，係咪好浪漫啊？ 好浪漫啊！ 呢啲全部都係呃你嘅，係 至上呃你啲錢，呃你個人， 係啊， 冇錯， 就要小心啦。 我覺得我呢啲真係要睇盡數，天下事你呃唔到我啊！係咪咧？浪漫我呸！穿着豆腐西装，拿着手指弹着魔法乐章，漫步走在三百里的被岁月穿行的时光，望不到边际的帝国，永远不出现的王座。我用金钱专注，1920错过的捕捉，别的人的玛格丽特被我变。 请你记得带着个花伞，不是什么感觉。自由不羁的水墨，花朵优雅的双腿，是这一种笔尖的幽默。漂洋过海的享受，总在一无所有的温柔。寂寞的值得才能抓住常与要的温柔。 小船轻轻我翻，巴黎斯的海，星空下的夜晚，脚边梵谷点燃。梦寐的太短暂，难得桥上呐喊，这世上的。 搞到几温，相对湿度83%。星期二我哋嘅讨论区题目就系乜嘢叫做浪漫呢？喺网上好多朋友留言嘅，翻嚟读下你哋所讲你哋嘅浪漫故事啊！周杰伦嘅最伟大的作品，将时间带到11:30。先听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27个月大嘅男婴确诊新冠病毒，并且有思考症症状，情况危殆。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话：，近日已经有两名儿童染疫之后病情严重，再次呼吁家长尽快带小朋友打针，指儿童得咗重症，有机会有后遗症。刘宇龙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幼童嘅气管较窄，发炎令到气管更窄。吸气的时候，气管因为柔软而塌下，导致发出嘶哮的声音。家长应该留意小朋友如果有呼吸不顺等的情况，应该尽快求医。他又说希望透过不同呼吁，令到家长明白利弊，尽快安排子女接种疫苗，以提升接种率，期望年底能够达到50%-60%。Mira 演唱会大屏幕坠下事故，据了解，警方今日会安排演唱会舞蹈总监下昼到西九龙总区总部协助调查。消息又话，警方大约中午安排两名协兴隆舞台工程公司的工人到警署协助调查。南韩新增84,128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463宗输入个案，再多37名患者死亡，重症患者增加至563人。 新增確診個案連續第二日少於10,000宗，但係重症人數係大約四個月以嚟最多。肯尼亞總統大選，現任副總統魯托在爭議聲之下當選。根據官方結果，魯托得票率為50.49%，險勝另一名候選人前總理奧廷加的48.8%。在公布結果之前，點票中心爆發衝突，奧廷加陣營指控有操控投票的情況。雖然選舉委員會七名成員之中有四人拒絕承認結果，但是主席仍然公布魯托勝出。魯托發表講話，說希望成為所有人的總統，並且讓國家專注未來。魯托的支持者在全國多處慶祝，奧廷加的支持者就在部分城市發起抗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星期四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68点，升27点，总成交金额38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3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97点，升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9.8跌6毫，碧桂园服务16.2毫2升2.38，盈富基金20.58冇升跌，理想汽车122元跌2.7，阿里巴巴91.35跌4毫，美团181.8升9毫，龙湖集团25.1升2.95，恒生中国企业69.82升1.4，协鑫科技3.1升6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8，日元133.34，瑞士法郎0.946，加元1.29，人民幣6.785，英磅對美元1.206，歐元對美元1.017，澳元對美元0.703，新西蘭元對美元0.637。日经平均指数报28871点，跌5.1点。港金报1665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9美元，系买入1782.19美元，卖出1782.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同埋一架坏车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伟业街出翻观塘道亦都挤塞，车龙就排到启祥道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近住平石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伟业街嗰边咧，车龙去到启祥道对出。咁喺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跟住平石村嘅中线咧就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新清水湾道，跟住圣贤中学就系清水湾道落翻去龙翔道方向，跟住平石村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新清水湾道，跟住圣贤中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来回方向，近住薄扶林花园嗰段咧比较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花园道口。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 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温思劳街。在封路方面，油麻地的灯打士街因为爆水管，灯打士街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广东道的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一大车多。另外石荫的童子街就有水管急收，童子街介乎礼石流至到北葵涌街市一段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屯赤隧道出口龙门路方向屯门市中心、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梳士巴利道香格里拉去红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屯门公路丽城花园去屯门，以及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高速落斜或者转弯都是很容易发生危险的，所以要注意行车的速度和适当地使用刹车掣控制车速。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食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乜嘢系浪漫？咁我哋好多朋友咧，网上都留言咗噶啦，咁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啦。 好啊。 Queenie 咧就话咧，浪漫系每次我讲完想食乜嘢，第二朝咧就会放喺台面嘅早餐或者午餐或者晚餐。哇，照顾得好好吓。 有我有。 嗯，你又系嘛？有想食乜嘢？咁听朝就会有人买噶啦。 我赞成呢一个嘅，就系、是、话其实我听过，我唔记得咗系边一个作家佢讲嘅，就系、是、话浪漫就是每日加餐饭。 哇 ，OK，、 其实就系讲紧呢啲好平价嘅，系 啊，每一日同你去食一餐饭，系、啊，即系系啦，呢啲就已经系浪漫 浪漫啦吓。另外阿明咧，佢话咧最记得有一次我去开 OT 嗰晚好冻嘅，老公楼下等我收工，我开完 OT 落到去咧，佢开递咗一包咧我最喜欢食嘅炒栗子。 哇 哇，仲要一打开咧，原来已经系剥晒壳，即刻食得。 剥晒壳，即系佢选过晒咯。 选晒啲壳。 你落得咁衰嘅，你 选晒啲壳啊？ 呢个人 有问题， 我 你就会， 你个思维真系得， 你又会 选过晒， 冇人好似你咁污糟。 另外咧， 我选过晒噶啦，你食啦， 够啦，够啦，够啦，够啦。 阿李素玉就话咧，好多年前啊，佢同一个男朋友有意思嘅，但系未表白，咁样好似似有还冇嗰种暧昧啦。咁啊，一次 暧昧啊，最浪漫啦， 离岛旅行啊，吓去南丫岛，由榕树湾行去索古湾，途中有一段啊行石头路嘅，我就行先，佢就行后，我刻意越行越快，佢就喺度追住我啊！当时有一种追逐嘅感觉，仲要系黄昏，天色有啲彩云啊，心中感觉好浪漫。 嗯，记到今日就知， 记到今日 系咪？唉，你好啦，有。 另外咧， 一个走一个追。 呢、个 Ronald 话最浪漫就系平安夜十二点送上礼物给我最喜爱的女仔。最后佢叫个男朋友嚟收，唔系啩？ 哇，真 系 好好惨，好 hurt 啊！ 呢个咪你似乎系错咗题目，呢个系冰，呢个系冰系咪？ 冰的浪漫， 冰的浪漫， 冰哎呀，阴公啊 ！Angel 就话年轻时候同老公拍拖，夜晚行过高等法院，突然间落雨啊！我哋企喺嗰个旁边禅棚嗰度避雨。 兩周圍都冇人啊，啲雨咧就個街燈嗰度灑落嚟，哇！好似一隻歌。 你估佢哋 高等法院幾靚噶？咩啊？有冇咩？ 有冇咩？ 拖手仔有，有冇石有？有冇？ 夠啦，冇 有， 好難講，喺高等法院喎。你会唔会惊嘅？ 好啦，听下啲 嘢唔应该咁做啦。 系啊，突然 间又嚟啦。 听啲过来人啊，呢个咧就系陈太嘅。 好， 陈太。 好多時咧，啲人都會覺得浪漫係同男朋友啊、女朋友啊，即係拍拖嘅時候先有浪漫嘅啫。咁我自己有一次覺得好浪漫咧，就係同個仔啊。咁佢細細個咧就佢唔係好講嘢嘅，即係唔係好叻講嘢嘅。咁咧，所以佢好多時咧都係唔會話即係有啲嘢要求啊，或者有啲嘢講嘅時候，佢用個語言去表達。咁有一次咧，咁啊夜晚黑瞓覺啦，咁啊 say good night 啦，咁啊關曬燈喺間房度啦。咁啊突然之間咧就拉開咗個窗簾，咁就見到有個月光嘅。咁佢細細個都好中意睇月光嘅，即係唔係話真係一定要圓月咁佢先中意佢譬如笑哈哈月啊。香蕉月亮啊，佢都好中意睇嘅。咁佢就坐喺度，好似好识睇，好欣赏咁啦。咁睇睇下咧，佢就拉我只手咧，就佢唔系讲，佢唔使讲嘢噶，佢拉我只手就拉埋我咧，就系佢背脊嗰个位度，就要我即系坐低。然之后咧，佢就用两只手拉我，两只手咧就系揽住佢条腰咁样，即系好似我喺后边熊抱咗抱住佢咁样啦。咁佢咧就轻轻咁样拉住我两只手咧，就要我坐喺后边咁样揽住佢啦。咁然後佢又唔講嘢喎，咁大家咧就一齊望月光咁樣咯。咁我覺得哇，呢件事係好浪漫嘅，因為小朋友咧，你會覺得啊，點解佢好似咁識欣賞個月光？然後佢嗰一刻覺得個天空好靚咧，佢就要媽媽一齊同佢即係攬住嚟睇個月光咁樣咯。咁坐喺度睇，哇！嗰一刻我覺得真係好浪漫，又唔使話即係講啲乜嘢，佢又冇講嘢，又唔需要話即係媽媽，我同你一齊睇啦。即係佢冇呢啲嘢。佢純粹就係拉住我隻手，咁要我攬住佢，咁呢個都係即係好浪漫嘅事咯。對於我嚟講， 其實爸爸媽媽咧都有啲好得意嘅浪漫。我記得有好多年之前啦，當我仔仲好細嘅時候咧，佢好中意電車呢一樣嘢嘅。咁有一晚咧食完飯，係啦，食完飯咧佢突然間話：我好想去睇電車啊！咁我哋住喺新界噶嘛。咁如果你好清醒就，唔好啦，聽日翻工又夜又唔知乜嘢。但當時我諗啊，佢想睇啊，同佢睇咯。咁就喺新界揸車出去，即係港島嘅電車咁啊，就停埋一邊，咁就全晚就唔出聲，大家坐喺個車度望住一架一架啲電車經過啦。 好浪漫， 叮叮叮， 係最緊要啲聲啊，係正。 好啦，咁另外咧，我哋仲有唔同嘅朋友嘅，包括有阿小陳啊，到底小陳眼中？佢嘅浪漫又系啲乜嘢咧？听听先吓。 最浪漫嘅事，你听浪漫两个字，大家一定以为男男女女，其实真系唔系嘅。嗱，我分享两件事好浪漫嘅，即系对于我嚟讲，第一件咧就系当年我自己一个人，我好记得廿岁咁，廿岁都未够，十几岁，我同班同学去平洲露营，咁跟住咧，我好早起咗身，我自己一个。在平洲那個沙灘聽緊嗰陣時阿倫最勁嗰隻歌就叫做《無之戀》，跟住自己一個人仲用嗰陣時最勁嗰個樂文聽住呢隻歌，望住個沙灘自己一個真係有霧嗰日，所以呢個我覺得好浪漫。另一個就係大個啲嘅時候，同兩個朋友喺尖東海旁嗰陣時咩都好失意啊嘛。大聲大聲嗌，點解？我覺得好浪漫，就係呢啲全部係同女性冇關係嘅。 我中意後邊嗰、那個，點解？我諗每個點解？ 每個年輕人都試過。 點解佢唔中意我？ 係啊，同埋喺呢個東即係尖東咧，係好多嘢 天台架飛機經過。 係啊，嗌飛機。 係啦， 嗌飛機。 不過講起你話即係月亮咧，我突然間諗起一件事，我都覺得好浪漫嘅，係嗰一下嘅啫，就係嗰陣時候啱識咗有一個男仔，咁大家就叫做係未承認對方係男女朋友，但係開始去街。 有一日無端端夜晚黑佢打電話俾我，咁跟住咧就一拎起個電話嘅時候，跟住佢同我講嘅就話：你而家咩都唔好講，行出去，即係嗰時仲要係嗰啲即係嗰啲公仔面電話、線啊，即係拉到個電話好就好遠。佢就話你行出去一個地方你個窗口啊咁，佢知道我住邊噶嘛，咁我喺個窗口嗰度，我一定係望出去嘅就係嗰啲即係山啊樹啊咁樣啦。跟住佢話你見唔見到啊？跟住我見乜嘢啊？跟住佢話。今晚個月光好圓同埋好靚，跟住我話你打嚟俾做乜嘢？你就係講呢啲嘢，佢就係我驚你見唔到。 嗯，好浪漫。 我覺得好浪漫啊！跟住就叭叭聲喺度喊咯，即是話此時此刻此地 一齊睇， 大家一齊喺自己嘅屋企嗰度睇緊同一個月光。究竟我哋幾時可以一齊望到一個月光咧？我自己諗多咗，可能係咁跟住咧就係、是、我覺得好正咯。佢就係呢一句就係話我驚你睇唔到，因為今晚個月光好靚。 嗯，非常好。有啲嘢咧，即系你睇到 真心嘅啊，非常好。哎呀，我哋讲第二啲。 我其实想追问多你一个问题。 咩啊？ 你最后或者有冇曾经试过同佢一齐睇月光啊？ 有，到最后尾嘅就咪会咯。 即系 之后 都有发展到， 有发展到。 系好， 系啊，因为嗰一下你就会觉得系啊，你好窝心嘅。 系啊，同埋我反而觉得一齐睇可能已经冇咗叫你。推窗出嚟睇嗰種， 因為分隔兩地，可能再要耐。 係啊， 即 係 佢喺佢屋企，我又見唔到你，但係我見到個月光好靚，我就想起你啦，咁樣咯。 好 傻仔。 嗱，另外呢個朋友 Albert O 歐瑞勤，到底佢唱咁多情歌，佢個浪漫又係咩咧？ 哇，強哥！ 你喺公園會見到一個白髮嘅公公同埋白髮嘅婆婆，微笑住慢慢咁樣向前行。我想他们在这里漫步人生路，但是我相信他们呢可能在心里面一起唱着陪着你走一路到永远，这些就是我心中的浪漫了。 好多公公婆婆呢好浪漫的，他真的会拖着行的。 是啊，会啊， 有啊，教慢了速度啊，刚才。 我教快啲讲嚟好唔好？我教快啲， 我哋可以诚意啫嘛， 好唔好？系啊，诚意好唔 好？有冇听我咪讲嘢就系，好气定神闲噶。 系啊，你有冇？你记唔记？你记唔记得佢讲过乜嘢啊？记 得个慢活啊嘛。 系啊，最慢活 嘅系快活。 你唔好以为快活就系快活啊！ 我知啊， 系啊， 你要记得噶嘛。 真系做得好好啊，我觉得。 冇错， 我真系唔得噶， 完全示范晒慢活嗰种。 讲快啲啊！ 另外仲有小白嘅， 我是白圆桃小白啊，浪漫对我来讲一定要同我食字扯上关系的。为什么呢？我这么喜欢吃东西，如果我喜欢的人能够呢就配合住我的口味，甜酸苦辣调教到非常之适合我的胃口，然后煮一味我很喜欢的菜，例如是常汤伊面龙虾，又或者是煲一味我很喜欢喝的佛跳墙，吃完饭之后再有一粒自己亲手整的朱古力，哇！呢、這个浪漫简直是人生之中的极品啊！ 跟他讲分手，心痛未曾痊愈吗？害怕又想起他。终不开心得你半处还任我哭吧，让我情绪放下，恨意放下，痛醒吧。原因有你在，心情逐渐转化。多得你傻傻等我，多得你时时找我，日子怎样过？增加，讲日伴你早明 彼此不掩饰感觉自然才是最好吧，就算仪态放下，道理放下，够坦白，全因有你在，可做自己并无害怕，多得你傻傻等我，多得你时时找我，日子怎样在乎我，累你总担心我，不过多得你仍陪住我，前途怎不安都敢落趣，哪管行错，共你分享分担都有太多，无需孤单过，一切经过一起到 中午十二点钟啊，头先阿小陈咧，佢带出咗一点咧，佢自己感觉咧，就有时浪漫未必同异性一齐嘅。 系啊，同意。 咁但我哋想问啊，咁除咗唔使一定同异性咧，咁系唔系一定要有多一个人咧？咁样一个人有冇得浪漫嘅？ 一个人 啲 浪漫梗 系 有啦。 有冇啲咩分享啊？ 你先啦，浪漫才子。 又系我啊！ 梗系你啦。 我惊浪漫满写、啊。 我就系惊系咁样咯。 写啊写啊你。 系啊，我就 写俾我睇啊。 先亲跟住我。 你个有。呢个又 我就一分咁样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你讲啦， 我即系同月亮咧，我真系好中意月亮嘅吓、嗯。我觉得月亮咧俾我感觉就系好浪漫噶啦、嗯。我记得有一年咧，咁就即系歪歪不得志咧。 你几时得过志啊？最得志系边年啊？我想问下你，可唔可以举例话讲系边年 最得志？系出世嗰年。 而家噶啦，而家算唔算最得志？ 就出世嗰年最得志，就冇啦。 跟住就语无伦 次啊！成世都搵不得志啊！ 其实个朋友咁样，点解你会笑得咁开心？ 他着咗个掣 咩啊？ 他着咗个掣啊！他着咗个笑掣啊！ 你话佢啦， 我点解要话佢？ 所以咪叫你讲先咯， 讲啦，你讲 咁衰啊！ 跟住我哋唔使讲， 跟住仲要笑个戆居啊！啫，傻仔嚟嘅讲住。 嗰年真系输钱，你知啊几惨噶啦，又要叫人嚟下。 系你个赌咩？仲要？ 唔系，我就系话唔 嗰次啊嘛， 系 啊， 叫人真系叫人嚟下，我好 俾人呃啊嘛， 系啊，呃晒钱，仲要去 你想唔想去咗？唔知国内唔知边度漂流啊嘛， 跟住有人咩啊接济佢， 系啊，有人接济我， 住人哋，我跟住你养成呢个住人哋嘅， 系啊，即系食 人 住人， 食人住人，使人。 就系咁练成噶啦， 系啦，仲要拗人啲嘢， 我明嘅，我 成魔之路， 系啊，因为你会觉得我就我咁啊咁辛苦嘅嘢俾人呃晒啦，我咪呃翻人咯， 就变成贪心精啦。 嗰年因为真系冇晒钱啦，都唔敢翻香港，系、中秋节，咁、个朋友真系好好，佢话你唔翻香港过节啊，我唔翻啊，因为佢哋响国内都好重视中秋节嘅， 系啊系啊， 佢话你即系唔会有人陪我噶啦，嗰一晚就佢又。好好，真系好，俾咗两盒月饼我。 唔会有人陪你嘅，咁好惨咯。 唔会啊， 一晚食兩盒啊？ 唔係佢俾咗兩盒月餅 啊， 即係睇你 係啦， 自己過節啦。因為佢都唔會，佢都唔想我去佢屋企喎，唔知點解，因為佢有好多朋友，是但啦，我都冇乜末，咁就坐喺個廳嗰度，咦？點解咁光嘅？就見到月光。佢本來真係冇乜末嘅啦，咁啊嗰陣時我就攞個月餅出嚟，就對住個月亮，我話我希望下年可以人陪我一齊食月餅。 我睇， 唔知我哋 谂住一个画面， 我再画 面画面个场 就食晒嗰两盒 面怪攞住， 食晒两盒月饼， 我就谂住佢会攞只月饼出嚟揸烂 我后来想，我后来真系好想，因为我以为佢买啲名牌月饼俾我啦，原来系卢华月饼。 卢华月饼都系啊，我都想一世买世都知下卢华月饼。 卢华月饼我永远记住，我第二年咁食卢华月饼， 加少少啫个字。 系啊， 你搵胶纸粘住嗰个字咪得咯，搵只手揞住嗰个卢字咪得。 好啦，我细心睇下嗰盒月饼咧。其实咧系杂锦饼嚟噶， 哇！即系都有啊，又有五人啊，咁嗰啲啊， 唔系啊，你嘅相啊， 即系 两个路华， 两个美冧， 朋友啊，就系咁样啦，我麻烦你，誓不为人。 即系其实佢系食唔晒嗰啲月饼啊，即系就咁 嗰度 就咁死 只乱石乱咩百鸟归巢。 但系 我觉得几好喎、啊，佢系咪想俾你试下唔同味道嘅、 啊？你应该咁谂， 系啊，百年溶月啊， 每一间公司有唔同嘅产品啊嘛， 系 啊， 我觉得 有啲人会咁样， 系啊。 但我想想自己的为人平时怎对人、 嗯、 就应该。 应该不是应该不是想益你。应该不是想益你。 真是滥竽充数。跟你的为人一 样。应 该。哎好彩有四隻啫。三隻就送不到了嘛。 抽够一盒。 真的啊。三隻个窿喺度点搞呢你摆个橙喺里面咯，但冇人买月饼个盒里面有个橙啊嘛， 哎似啊， 我将所有唔要嗰啲塞晒入去，送晒俾你，起码佢有心啊，起码佢都关顾下你啊。 佢当日唔系咁样嘅话，你又点会有今日咧？ 仲衰， 咪就有今日贪心症， 就养成贪心症嘅性格。 几好啊！呢个已经成为咗你嘅，即系你直头已经成为咗系啊，你个标志嚟噶啦。 logo 啊，系啊， 几好啊，我觉得。 好嗱， 好唔好食啊？卢华月饼， 其实真系好唔好食啊？你记唔记得个味道？食落去， 好唔好食啊？ 你当你谂下，有个失意嘅人望住个月光，攞住一嚿卢华月饼。又肚饿未食饭，狠狠都咁， 切都唔切啦，系嘛？ 梗系唔切啦！你仲要切正又见到个蛋黄嗰边摆靓靓嘅，傻你都，唉，真系惨！ 我都话你嘅，应该拎出嚟炸烂佢噶啦， 最惨就系、是、真系乜都冇， 水都冇，我就去厨房， 系 点解会水都冇啊？ 冇买水， 佢自己一个人冇心情啊， 系 啊，冇胃口 啊，我又冇煲水，就拧开个水龙头， 就咁就伸个头埋饮， 系 几好啊，几浪漫啊， 鳄鱼啊！ 我永世记住， 记住我，记住我今日话你。 好，喂，嗱，翻嚟啦，12点钟之后就有今日嘅马老师漂流教室，咩题目啊？ 梗系下流教室啦， 下流啊， 唔下流你死啊！小心啲。 你既然觉得下流，就下流啊。喂，我12点， 你唔下你 就 死。 难可能影响好多现时保持沉默嘅人。呼吁国际对俄罗斯的核部门实施新制裁。美国联邦调查局搜查前总统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事件，司法部说不赞成公开说明搜查原因的宣誓书。报道说调查人员曾经向法官提交一份宣誓书，陈述需要搜查海湖庄园的原因，部分传媒机构要求公开。但司法部认为调查涉及高度机密，有必要保持调查的完整性，披露宣誓书可能阻碍证人未来的合作。 天气方面，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周初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55点，升15点，总成交金额40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3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97点，升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9.6跌8毫。盈富基金20.56跌2仙，碧桂园服务16.06升2.22。阿里巴巴91.35跌4毫，理想汽车122.1跌2.6，美团181.7升8毫，龙湖集团25.15升3元，恒生中国企业69.78升1毫，协鑫科技3.08升4仙。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38，英磅9.448，瑞士法郎8.287，澳元5.504，加元6.079，新西蘭元4.989，歐元7.9668。每百日元對港元5.8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566。日經平均指數報28854点，跌17点。港金報16650元，跌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81.57美元，賣出1782.0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Cindy 讲啦，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天桥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中线嘅交通意外咧都清理好，咁而家清水湾道落翻龙翔道啦，近住平石村一带交通咧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维里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薄扶林花园一段慢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是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鸭脷洲桥道由于有水管急收，鸭脷洲桥道去香港仔方向近着利枝道的快线封闭，现在车多，龙尾排到去利南道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屯赤隧道出口龙门路方向屯门市中心，渡船街灯打士街美孚，梳士巴利道香格里拉方向红磡，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屯门公路丽城花园方向屯门，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同埋屯门龙富路落斜方向屯门市中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医管局儿科统筹委员会联合主席苏景桓医生 睇翻打呢啲小朋友嗰啲数据啦，其实最主要咧都系针口嘅地方会痛啦，可能有少少轻微嘅发烧啦，罕见啲，例如打完针之后咧严重嘅敏感反应啦，打完针之后咧，其实我哋都会观察佢一段时间，然后先俾佢走，咁家长应该都好担心啦，都知道咧打咗针嗰个激处咧绝对系好过个副作用。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今日又有咩好嘢食啊？哇，系寿司啊，正啊！ 你淨係掛住食，要有啲貢獻先得㗎嘛。好似我咁，我會帶我嘅視像主人出街，仲可以分擔佢嘅心事啊。 你哋咁熱鬧，可唔可以侵埋我呢隻盾臂龜一齊玩啊？ 咁不如約埋今個星期五與 Pat Pat 有約見啦。 與 Pat Pat 有約， 主持崔潔彤，星期五晚上八點，港台電視31。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是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好啦，马老师嘅漂流教室啊，头先嘅事先张扬，今日呢个流咧就有少少向下流嘅啊， 但系咧，我想讲咧， 乜嘢啊？ 呢个飘动有啲头痛啦，而家 关呢个咩事啊？你之前嘅啦， 系啊， 系啊， 呢后遗症， 后遗症， 痛下痛下惯噶， 后遗症， 慢慢惯。 冇 错，痛啊痛啊， 好耐冇试过。 边个位令佢痛啊？ 个头顶， 头顶，我帮你捉啊， 捉下个龟。 我帮你个 头。系啦，就阿云姐，好来吧。今日嘅题目就系舞吧舞吧，跳舞嘅舞，系咪好靓咧个名？ 唔系啊，舞吧舞吧，舞村上春树啊嘛。 系有人或者佢另外。譯名就叫某某某， 系啊， 系咁呢个咧， 某某某某某，唔系我，唔系我，某某某，真系冇， 冇亲个冇， 我系冇嘢个冇啊，某某某， 我真系要攞 我抵你， 我真系要攞食呢半粒做 呢部，但我唔系。 我半粒钟啫，你俾佢休息啊，好辛苦啊！诶、哎，咁样样，今次咧讲 我游轮到你死为止。 游轮 嗱，你讲嘅系就系啊，你千祈唔好游轮我半生不死咁样。 系啊，反 最痛苦系你知唔知咧？国内咧而家其实好兴跳嗰啲社交舞啊，即系除咗广 广场舞之外， 社交舞 香港都系啊， 好兴 好多， 好 兴，仲有啲下午茶时间，知唔知啊？有啲酒楼嗰啲 有流出咗啲片段噶， 系啊， 系啊，好正啊！嗰啲社交舞 好靓，因为佢哋点解咁中意跳呢？因为第一佢哋觉得咧嗰啲音乐啊好正，同埋嗰啲衫好靓， 系啊，好性感嘅。 系啊，男女女嗰啲衫都好靓。 男人就麻麻， 男人有条紧身裤噶， 同埋个披风啊嘛，咪 然后咧有时着系啦，然后着一啲恤衫啊， 系啊，开个胸， 系啦 ，V 噶嘛，好似海人 啊，系啊，好正噶。即系你谂下，如果个男人全身汗，系冇 sex 啊？ 唔系咯。 睇咩样咯？ 如果系你，点会 sex 啊？ 我就 系 要 系失事啊！ 就系要跳舞， 跳满事。 咁朋友响东莞咧开一间舞室，系啊，因为佢知道咧好多人中意跳舞，咁特别咧吸引一班 社交舞嗰啲舞室啊， 舞室系咁，同埋咧佢因为有好多嗰啲太太嚟学跳舞好鍾意嗰啲太太呢就係、是、当地嗰啲廠佬嗰啲太太嚟 㗎。點解叫廠佬？ 即係意思係有錢咁嘅意思係 咪？係啦，同埋嗰啲 廠佬開得廠得，點解叫廠佬啊？咁佢太太咪叫廠婆。 廠婆照。因为我想将佢个年龄咧就系、是、 定咗位， 系啦，就系、是、五字头嗰啲啦， 冇错啦，个态度啦， 系啦，系咁，哇，好多人中意玩呢啲嘅，因为又健康啦，又靓啦，同埋佢可以回复青春啊， 好多嘢搞嘅， 系啊， 即系一路咧都可以嘅，譬如可能系带埋一齐，大家一齐去做衫啦， 系 整鞋啦， 嗰啲鞋先 得意， 系啊。 啱， 好多嘢搞。 就想問清楚少少，就係嗰啲廠婆咧就嚟啦，廠佬就冇嚟嘅， 唔嚟嘅，廠佬唔嚟啊。 即係總之咧，廠婆嚟咧就揾啲廿零歲嗰啲 後生仔， 後生仔 冇錯啦， 嗰啲叫老師。 正名係老師， 係啊，即係叫老師㗎。 咁 背地裏咧，就叫做咩咧？三個字。 double 字嘅，三個字。啊欸、我唔知喎、啊 哎，你唔梗唔知啦，你都冇去跳，你都唔系厂婆， 佢系你婆， 系啦 厂婆， 嗰啲咧佢哋叫佢做拉丁仔， 哦， 拉丁舞系咪因为拉丁舞 系啦，同埋咧点解用个仔字咧？因为年纪比佢哋后生。 诶、哎，今日呢啲啱口味。够下啦！ 你嗰个嘴角嗰个口水， 我知啊，我知啊，你阿妈都正，正啊！ 同你一样。 喂，啲拉丁仔真系好正啊！ 我话你都即刻叫拉丁仔。 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去过有一个咧，呢、這个叫慈善嘅，喺香港搞噶吓，即系全部都系嗰啲哇非富则贵嘅嗰啲太太，有钱太太。全部嗰啲拉丁老師啊，外國飛嚟 高大有型， 係啊，真係 嗰陣仲要唔使戴口罩啊，個個都似明星咁噶、全晚成台嘢係冇人會食嘅，因為佢哋著得嗰件衫冇錯。總之佢就由夜晚黑八點鐘跳到十二點幾，都仲未跳完，一有歌咧就拉個拉丁老師出去跳噶啦， 係 真係有好多嘢會睇，因為真係好開心、 啊。通常台底咧就好多鞋喺度嘅， 冇錯，因為佢哋要換 衫。鞋啊， 有表演嘅， 好开心嘅。 有王睿嚟表演啊，咁嗰啲啊，嗰阵时候 系，同埋嗰啲动作其实真系几好睇嘅， 系 跳得好，跳得好就 系啊，拉丁舞又肥 下 只脚 啊，翘下你啊， 又跌落嚟啊，哇，真系好正， 又含住啲玫瑰花， 咬住咬住， 会唔会又唔觉意咬烂？ 嗰啲有呢招噶， 真系好靓，即系成个包装都好似好西洋，好高档， 好浪漫咁 啊。错啦，浪漫唔知啦，总之系真系好系好吸引嘅，吓，同埋咧佢哋多数咧 好性感咯，吓， 都开始揾一啲嘅私人嘅拉丁仔， 一定要私人嘅， 一对一， 一定系一对一，同埋咧一有比赛咧，同埋啲舞室咧好中意搞比赛嘅， 冇错， 系啊，因为咧如果你真系赢咗咧， 好多钱噶， 系啊，嗰啲老师啊，嗰啲拉丁仔啊，先系 倾价百倍， 冇错啦，哇，即系又赢啊，啱啱物物啊咁样样，通常咧就系搞。東莞嗰啲社交舞比賽先， 嗰啲我冇見過呢個 scale。 咩敖咩敖啊 ？scale 啊 ，scale 即係幾大咧？咁唔知啊。 咁就生意一般都 OK 嘅，即係如果你嗰啲老師好咧，同埋嗰啲老師咧，通常唔係淨係一間舞室嗰度做嘅啫。係，譬如話阿大佬有間舞室，佢嗰度有人 book 佢喎，咪去咯。阿李婆 啊嘛，即係周圍走噶嘛， 周圍走，周圍走。同埋咧，因為覺得拉丁仔咧最吃香係，如果佢手下有一班嘅學生，即係中心中粉中 大下 fans。 啊，咁佢哋就會 發達啦， 不得了啦，係啊，有時仲要 同埋仲要一個介紹一個喎。啊， 冇错 ，A 厂婆介绍 B 厂婆， 系咪仲要喺乜黑池嗰啲地方嗰度咩去参加比赛嘅？系咪？ 系 啊， 好多比赛， 系咪黑池啊？叫做我唔知系咪啊？系啊，有啲名衔嘅，有啲系。 嗱，最紧要最紧要咧，就系话嗰个舞室咧，必须有靓嘅地板，木地板。如果你唔靓嗰啲木地板，冇人去嘅。 点解啊？ 高贵啲系嘛？ 转啊！ 哦， 即系佢哋真系你如果唔跣嗰啲咧，冇人去嘅。就算嗱，你知唔知佢哋有个蛊惑招噶？就系咧，如果譬如话你个地板真系唔跣咧，咁拉丁仔咧就会收埋啲嘢个裤袋喺度，丧身份，出乜倒落去。但系咧个舞场嗰啲人咧就丧身份啦，系啊， 多个丧 身 份，佢除咗凳做啲咩作用嘅？ 你会跣身其他人噶喎，个个 都跳， 个个都跣噶啦， 系啊， 其他嗰啲哦咁样， 系啊，即系。但系咧，一般咧嗰啲舞场咧就唔准你倒手身份嘅。第一唔好睇，第二咧有机会整花嗰啲木地板啊。就算你嗰啲系啊，就算你啲爽身份几幼都好啦，即系会影响啦。咁啊，话说有一日咧，咁又老友又打翻俾我啦。喂，今日咧有个拉丁仔咧就嚟唔到啊！你可唔可以？ 你代佢？ 你代？ 系啊，我话梗唔得啦！ 你拉丁佬都唔似啦！ 我推咗啊！你点？ 从任何角度睇都唔做唔到啦！ 冇可能啦！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你个朋友有啲问题喎，你个朋友。 但你有時有啲位啲有個界線嘅， 我有條底線㗎， 你條底線好低咯，睇唔到你掣啦。 拉丁仔啊， 點啊？ 外形你都唔識跳舞， 冇可能啊！ 我知你 阿拉丁就得。即系捽下你嗰啲， 捽我边度啊？ 我点知你？ 捽下你眼灯， 你哋都成日捽我啦，日捽夜捽。 咁你唔见你有啲嘢糊 飞出嚟，冇嘢飞出嚟。咁点啊？继续讲嗰位拉丁仔，阿拉丁仔讲唔到而家。喂，失場啊，拉丁仔，你繼續講啦。 你告咩噶？我覺得我要告先。 你又告？ 你又告升 lift？ 你又痛？ 好痛啊！ 我啲反胃。 你快啲講啊！你講唔曬嗰陣又話我啦。 冇得話。喂，邊個話？你又似你嗱，於是咧，佢係都佢打兩次電話嚟，佢話唔緊要啦，你嚟咗先啦。 點解佢會覺得你得咧？首先我問啊。 唔係覺得我得唔得？係因為冇男人啊。即系冇人啦、啊，佢想我去，因为佢唔知嗰啲厂婆咧带几多个朋友嚟、 哦， 全部都一对一噶，即系要一对一， 一对一啦， 系啊，自己一个人咧。 但系你从来未学过噶嘛？ 我去过一度玩过一两次，梗系唔得啦，唔入流啦、嗯，直情系唔入流。我乜都冇，鞋又冇，衫又冇，裤冇， 咪得咯， 乜都冇， 咪乜都冇着咯。你乜都冇，咪乜都冇 裸体跳拉丁， 唔使跳，你直接可以裸体，跟住佢哋四散。 我惊俾人拉丁喎、啊， 走夹唔头啲人， 系拉丁，拉丁仔啊真。 咪得咯 ，OK 啊，其实玩系驱散所有啲厂婆啫嘛， 大家疏散， 系啊，咪就系咯，可以啊，收到呢个效果， 疏散啲厂婆。走夹唔到，见到拉丁仔嘅拉丁仔， 系啊，哇！你真系劲啊，你个拉丁仔， 整咗个拉丁仔出嚟， 可能因为咁样嘅话，你红咗。 你见过拉丁仔个拉丁仔未？ 哇！真系唞唔到， 因为你戴住个口罩啊，好辛苦啊， 好辛苦。 咁点啫？ 咁我就 有冇去啫？心美， 梗系要去啦。 点会唔去啊？ 系啊， 梗 系唔去啦。佢话、啊：你嚟啦，好玩啊，乜乜物啊，系啊，跟住仲食 唔使跳啦。 系啊，你即系如果佢话够人咧，冇有啲可能啲太太有 人都唔会拣你啦，厂婆，你嗰个傻嘅咩？ 佢到我坐喺度啦。喂，你换衫啦，我换咩衫啊？乜都冇。喂，有啲衫一定啱我啦。 哦，佢哋啲舞衣啊。 系啊。 啲女仔着嗰啲， 男人着啲啊， 即系你准备咗啲叫你换， 佢有多喺度， 佢仲有啲 嘅， 但 系 我想着唔到你着嗰啲裤咯，同埋嗰啲衫咯， 嗰啲裤冇问题，好小事，嗰件衫真系唔得。 嗱，点解唔得？ 会 deep V 啊， 系啊，咁 deep V 你都可以， 仲有加大码啊。 哦， 其实我真系撑唔起件衫啊， 嗯， 即系我喐下啦，想即系感受一下啦，整两嘢咧就跌咗落。有时两边膊都 凸，后边裂开，后边裂一 半。我知点解，因为你个肚腩，所以你着加大码。 系啊， 加大码咧就太大啦。 系啊， 人哋嗰啲系贴身嘅。 啊，咁好性感咯，你咁样好正，唔系都未见过拉丁仔咁正。 露两点， 咪咯正。 跟住啲人鱼贯 系啦， 新款拉丁仔两个波头跌晒落嚟。 系啊，咪咯， 两个波头 睇唔嬲。 个个丑婆婆，我要挖呢、這个，我要挖呢、這个，呢个特别，呢个特别。 丑婆一定未见过呢啲啦， 系咪啊？ 啲人嚟啦， 咁怕丑， 如果入场，喂， 咁你 又丑， 你成日跌晒两个波落嚟，咁点？ 唔系佢唔喐唔跌嘅， 你搵只饺子黐。 你跳舞点可以唔喐啫？噶， 我知啊，即系佢未嚟嗰阵，我唔知使唔使动员我啊嘛。 終於 嚟，跟住佢話俾佢聽，喂，真係唔夠人喎、啊 嗯， 你可唔可以幫手啊？你求其摁下喐下先啦、 啊。 我話，因為佢話佢嗰個嚟都係初學嘅、 哦， 真係唔得嘅喎。 即係廠婆都係初學㗎。 係有一個係初學。 你著得嗰件衫，你點樣話唔得咧？你既然已經著咗件衫， 係啊， 雖然你兩嚿嘢跌落嚟係咪？ 咪咯。 仲問我使唔使膠紙添？ 唔係就我真係覺得你應該揾啲膠紙黐住。 黐唔黐到嘅肉黐唔黐到㗎？ 黐到， 黐到，人哋防走光都係咁黐啦。 冇錯，我覺得你要用啲風箱。肉色嗰啲咧，夹咁嗰啲， 住个朋友话：实际雨贴 揾雨贴都好啊，人哋女仔都系咁啦。左边膊头有雨贴， 你冇露点啊？ 右边个膊， 因为真系唔抵， 知 唔 知露点？ 唔系因为咧。我咧响东莞咧晒咧晒到条颈就黑掹掹嘅，但系其他地方系白雪雪。 哇！啲拉丁仔丑样 好 核突 嘅，呢啲明明我都觉得好核突， 心林走出嚟 好核突。 嗯， 系跟住有个佢介绍嗰、那个 厂婆，新人嚟噶嘛？厂婆 目测系180磅到， 咁咪衬你咯。 系。 诶，但你哋埋唔到身喎，因为你哋个肚都系咁。 咪调翻转啦，佢揈你咯， 佢埋嚟，佢望我，望一望我，跟住诶呢下啊咁样嗬，诶你好你好，跟住佢即系讲咗两句之后咧，佢就走咗去。咁我话咩事啊？佢原来真系走去，佢唔想同我。 梗系啦， 任何人正常我都唔 止180磅啦，任何人都系啦。 系啊，我都唔知点解你要去。 系啊， 要整雨贴， 一个系贴住雨贴嘅男人，仲有两个膊头跌落嚟， 咪咯， 仲有条 绒， 仲有条颈好似衣咁色嘅。 系啊，唔好咁啦，好反胃。 即系 从 此咧，你会杀咗个跳舞文化，从此冇人再跳舞。 系咪因为咁样嘅话，佢个跳舞学校因为 执咗啦？ 倒闭 杀校，从此杀校，再冇呢样嘢， 收心不中， 惊咗啊，惊咗， 啲人经过就，唔好入去啊， 有鬼， 有个好神奇嘅拉丁仔。 完全在也有神清，知你需要休养去活，我现有坏心情，在你的旁边，烦恼讲给我听，说吧，难道似雪季冷，冰冰难过。 时间去到12点半先听新闻报告，回来继续片段人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建议修例，收紧长期未有换收紧长期未有领牌车辆的规管，车主如果两年没有续牌，取消登记又或者未有取得当局豁免，即属犯法，有关人士会被罚款甚至监禁。当局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向立法会提交修例建议，并在2024年初实施新安排。运输署署长罗淑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在今次打击卫生黑点行动之中，可见不少电单车被弃置在后巷。在现行条例之下，如果车主两年没有为登记车辆续牌，只会被取消登记。一些车主利用漏洞将车辆弃置，当局亦都无法追究责任。因此，当局建议修例，车主如果违法，可被判处阻吓性刑罚甚至监禁，希望从源头改善弃置情况，并建立公民意识。至于罚款水平，稍后提出具体立法建议的时候会交代。一名17岁青年昨日在尖沙咀华园大厦怀疑从高处堕下平台死亡。据了解，青年与朋友在那里怀疑玩极限运动飞跃道的时候发生意外。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说，飞跃道最先在欧洲包括法国等地兴起。这项运动涉及体操动作，对肌肉力量的要求很大，同时亦都讲求对环境的协调。由于不会有固定场地，很多网上流传片段涉及相对危险的环境，可能很多人会留意网上片段成功拍摄的一刻，但是忽略参与者失败时可能造成严重受伤。雷洪德提醒，必须平衡风险，初学者需要跟随资深教练或者有经验人士，编排动作时要视乎个人能力，而精神状况例如疲倦以及所穿的鞋等的基本装备等都需要留意。中国科考船远望五号在斯里兰卡南部港口靠岸。远望五号原定今个月11号抵达由中国营运的汉班托塔港，但有报道说印度怀疑远望五号可能监视印方军事设施，向斯里兰卡提出申诉之后，斯里兰卡要求中国无限期推迟靠岸补给计划。斯里兰卡当局在上个周末说，远望五号已经获许可由今个月16号至22号在汉班托塔港靠岸，又说已经本着友好精神解决了问题。有港口官员说，远望五号获准入港的条件包括进入斯里兰卡水域之后要一直开启自动识别系统，亦都不可以进入不可以进行科学研究。中国外交部日前强调，中国与斯里兰卡正常开展合作是两国自主选择，符合双方利益，不针对第三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周初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63点，升22点，总成交金额41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3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97点，升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9.6跌8毫，盈富基金20.56跌2仙，碧桂园服务16.08升2.24，阿里巴巴91.3跌4.5。

人间。假如我们早一点相遇， 各位朋友，今天是一个很沉痛的日子，是一代巨星紫薇陨落，长埋方重的日子。他的电影、他的歌声、他的一颦一笑，牵动万千影迷的心。你的离去，我哋系永远唔会忘记，紫薇，我永远怀念你，再见。 Cut， good take， 啊正，全世界收工， 得啦系嘛， 系得啦得啦，唔该晒， 唔该唔该， 东哥 吓， 不愧为影帝啊吓，口水鼻涕一齐嚟嘅，纸巾啊， 唔该晒唔该晒， 不如一阵间一齐宵夜，我请啊。 哎，唔好啦，我今日好攰啊，想早啲翻屋企休息。哎，你都翻去啦。 切，我翻到去咪又系对住四埲墙，边好似你咁唔幸福，又可以揽住个靓老婆瞓。 讲呢啲嘢，好啦，喂，落妆先，落妆先。 是但啦，大家听住啊，一阵间九龙城福记宵夜，我万岁，先到先等啊。 好嘢。 各位观众，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就是袁小平 Pinky 姐。 多谢 ，Thank you。 佢就系凭《我是痴情无限》得到最受欢迎金曲同埋最受欢迎女歌手奖嘅，恭喜晒袁小平 Pinky 姐啊！ 多谢多谢。首先我要多谢我嘅唱片监制兼作曲嘅辉哥，仲有一个人啊，好重要嘅。就是我的好朋友兼好拍档东哥，没有他，没有今天的袁小平。东哥，多谢你。Hello， 哪位啊？什么话？我这边很吵啊，听不到啊，你哪位啊？ 袁小平，你在哪 里？菲力哥，我同唱片公司嗰啲手足烧紧嘢啫。 我知啦，你又食麻辣火锅嚟。喂，你系咪惊把声唔够烂啊？想整烂佢你先安乐啊？ 哎呀，做咩嘢对人咁恶啫？人哋今日庆祝嘛，我嗰套《心爱着你》嘅主题曲啊，上咗流行榜冠军啊，所以咪出去庆祝一下咯。你系咪嬲我冇叫你咧？所以恶对人。 你仲好意思庆祝？喂，我想问你啊，点解《心爱着你》嗰个主题曲啊？改咗啲歌词，改咗啲编曲，我都唔知噶。吓， 少少啫，有咩所谓？好听咪得咯。 好听，我觉得一啲都唔好听，一啲都唔夹套戏啊。 Sorry 啊，主题曲啲嘢其实我咩都唔知噶。 喂，你有咩知啊，小姐？我净系知你啊，再咁玩落去啊，你把声好快冇，你嘅事业都好快冇啊。 冇咪冇咯，唔唱歌又唔使死嘅。 你再系咁啊，除咗我唔理你之外啊，仲有一个人啊，你哋好失望噶会。 如果佢真系紧张我嘅，就打个电话俾我啦。十日啦，冇收过佢电话。喂。 喂， 边位？ 阿炳哥啊，我唔方唔方唔方便讲两句啊？ 方便方便啊，东东我挂住你啊，挂死我咯！ 傻瓜嚟嘅，做紧咩啊？ 啱起身啊，我而家摊紧喺张床度，我唔愿喐啊。 嗯，食紧咩啊？ 未啊，你嚟我度啊，我煲你最中意嘅雪梨苹果汤俾你饮啊，我想你润下、 嗯。好啊，我买埋鱼生同石鸡上嚟。 好啊。嗱，我仲要你买我最中意嘅生果上嚟噶。 好啊，啊，不如买士多啤梨啊！放心啦，一有机会我就会买你最中意食嘅嘢俾你啊！ 真噶，你快啲过嚟啊！好耐冇见你，好挂住你，好想揽实你啊！ 嗯，好。 好啊。 今晚唔走得唔得噶？ 得。 好嘢，锡晒你，我真系想你锡锡，觉得唔得噶？ 啊，炳哥啊，系啊，一阵间 Philip 都到，系见面倾，见面倾吓，系。 佢喺你身边啊？ 嗯。 系咪唔方便讲啊？ 系啊系啊，炳哥，系啊系啊。我而家冲凉先，啊，一阵见面再倾啦吓。 OK。 拜拜拜拜。 等你啊，快啲嚟啊，拜拜。喂，平姐，做咩今日咁好约我哋上嚟食住家饭先？知你冇汤水嘛，咪特登煲啲雪梨苹果汤等你润下，唔使咁 dry 咯。嗱，知你怕热啦，不停俾你咯，啱饮噶咯。 哈，笑我 dry 添又好，我试下你好唔好味先。哇，喂，酸噶，你有冇饮过 啊？ 你点煲噶你？ 啊，由得佢啦，由佢啦，由佢啦。唔好饮啦！ 唉，睇你的款，我知啦，你唔系煲俾我饮嘅啲住家汤， 佢嚟唔到啊！ 唔好讲啦，喂，你帮我 call 埋阿珍啊，同埋阿 D 哥上嚟啊！今晚陪我打麻雀啊，唔够十分钟唔准走、 啊。今晚唔得啊，我要陪老公帮奶奶做生日啊，死罪啊，唔、去。 走走走走啦走啦，是但啦吓，好拜拜拜拜，你自己闩门。 喂，边位？ 东哥，好啊，你瞓紧觉啊？ 啊，小姐，而家三点几，唔瞓觉做咩啊 ？Sorry 啊，我喺英国啊，我呢一边系日头啊。 啊，打俾我咩事啊？ 冇啊，你上次咧咪话我有个 key 唱嚟唱去都唱唔到嘅，我特登嚟咗英国啊，揾咗个老师教我，我终于唱到啦，叻唔叻啊我？ 叻、嗯，叻噶。嗯，不过你有冇谂过，我而家夜晚三点瞓紧觉啊？ 我谂住你知道我唱到个 key， 你会戥我开心啊嘛。冇嘢咯，我唔阻你咯。 各位观众，最佳女主角就是主演《心爱着你》的袁小平。 多谢。 哇，仲有咩人要多谢噶？嗱，依家俾一分钟你啊，唔好留啊。 嗱，首先咧，我要多谢我的经理人 Martin 啦，仲有导演 Philip 哥，编剧阿仔，最后梗系要多谢我的 fans 啦，多谢多谢晒你哋。 吓、啊，冇啦。 系、哦。差啲漏咗，今晚我哋嘅大会靓仔司仪志伟哥， 哎、我唔系话我啊，我系话你套戏嘅男主角啊，即系最近传你哋拍拖嗰位东哥啊，点解佢今晚冇嚟嘅吓？ 唔好乱噏啦，人哋有个靓老婆嘉玲姐嘛，你唔好累我，俾嘉玲姐闹啊！不过讲真啦，我同东哥合作呢一部《心爱着你》咧，我真系好开心啊！可惜啦，佢仲喺上海度开工，今晚嚟唔到，东哥。多谢你 ，I love you 好。好，大家饮杯，多谢大家今晚出席电影颁奖礼啊，同埋今晚嘅庆功宴啊，多谢晒。 饮杯，饮杯，志伟哥，年尾咧电视台嘅台庆 show 一定要预我啊！ 我实预你噶，不过睇下你阿姐啊有冇期啊嘛。 哎呀，唔好讲啲衰嘢啦，志伟哥你肯预我嘅，我一定到噶。 好，一言为定啊，饮 饮，咁啊饮啊唔好玩噶噃。好，嚟嚟嚟，大家听住啊吓。不如咧，我哋一阵间咧落 baby fat， 我嘅好冇？ 好啊！你得闲咩吓？你唔攰啊？ 有得玩嘅话，我一定奉陪噶。诶，唔好意思啊，我听听电话先吓、啊。喂， 咁嘈嘅你喺边啊？ 喺福记啊，庆功啊！ 恭喜你、啊，最佳女主角。 Thank you， 你喺边啊？ 啱啱翻到香港，而家喺机场，啱啱准备翻屋企。 我想见你啊！我依家出嚟揾你啊，好唔好啊？得唔得啊？ 你不是说庆功咩？ 我挂住你啊，我想即刻见到你，我求下你啊，好唔好啊？ 我得十五分钟啫， 只要你肯俾我见你，几分钟都冇所谓噶。我即刻过嚟啊，好，一阵间见啦，一阵间见你啊。 过这好歌，仿似孩童被灌醉，从未听过这种话，使我缓缓地流泪。当你知应这份情感千样不对，当你自问继续迷恋等于有罪，当你用未用过的神情来回望我，刹那间更像爱侣。 等哥，好挂住你啊！我今晚好开心啊！你系我第一个最想话俾佢听我得乜嘢啊？ 老婆喺车，老婆喺车。 阿嘉玲姐， 系啊， 嚟接东哥啊！我系特登嚟话俾阿东哥知咧，我哋嗰套《深爱着你》啊，我攞咗最佳女主角啊！啊、，thank you， 我赶时间，我先走先啦，拜拜。 一刹浪漫在这关头，如像晚镜。 你饮咗都走啊，使乜车你啊？ 唔使，我讲咗乜都系一个人噶啦，我搞得掂噶啦，拜拜。 拜拜。 等阵啊，嘉玲姐，我今晚真系好开心啊！我全靠东哥，我先至攞到呢个奖咋。Sorry 啊，我可唔可以食东哥啖啊？ 醉啦，你唔好玩啦、啊。 东哥， 唔好咁。 多谢你啊。 你点啊 ？I love you. I love you. 你冇事啊嘛。 从未试过。 Pinky， 你唔好咁傻啦， 灿姐，我好辛苦啊，我发觉我真系好爱好爱好爱东哥。 傻妹，拍戏咋？你拍咁多套戏，点会话抽离唔到啊？你唔好谂埋一边啦、啊，多啲搵啲朋友出嚟倾下偈，或者我哋去旅行散下心啦、啊。 冇用噶，冇用噶，我真系好爱好爱东哥，我唔可以冇咗佢嘅身啫。 唔得噶 ，Pinky， 佢同阿嘉玲咁多年。哎呀，你哋冇可能噶！ 佢哋都唔系真心相爱嘅，佢哋系做戏啫嘛，扮晒嗰啲咩模范夫妻俾人睇啫嘛，点解唔可以分开、啊？ 人哋咁样都仲响埋一齐，梗系有原因啦、啊，傻女。唉，你可唔可以唔好咁任性啊？感情系冇得勉强嘅，女。 珊姐，我承认我以前系好任性，不过经过咁多年咁多事。我自己知道自己依家做紧乜，我只系想拣一啲我自己喜欢嘅嘢去做咋。 Pinky 啊，你记住啊，我哋系好姊妹，我一定撑你噶 ，OK， 我一定支持你噶。 咁你支唔支持我同阿东哥喺埋一齐？ 唉，你又嚟啦！你听我讲一次得唔得？ 听啊听啊，唔同你玩啦。好啊，你陪我开台。 今晚唔得啊，我要翻屋企啊。陪我只佬啊，下星期我嚟陪你啦，好唔好啊？最多咁样啦，好唔好？ 下星期唔得啦，套《深爱着你》续集要赶埋尾， 咁咪再约咯。 最后留低台堂，时间能否转吗？ 你听住，我哋虽然唔可以喺埋一齐。但我心永远都系预留一个重要嘅位置俾你。 无论点，我永远都爱你。 Cut！喂，萍姐，你个对白错咗啊！唔系我永远都爱你啊，系太迟啦，我哋分手，以后都唔见。 Sorry， 我搞错咗。 导演啊， 即刻嚟！ 我有啲攰啊，俾大家休息十五分钟。 OK， 休息十五分钟。 阿松得唔得闲啊？我哋一齐住好唔好？ 你老婆呢？ 他去上海拍嘢， 嗯， 我哋各自去好唔好？ 东哥都系唔好啦，我怕 都话佢去上海咯。咁有乜问题呢？佢下个礼拜先翻，你放心啦。 我怕我约咗你，以为真系可以见到你，点知一阵间嘅话又唔知道会有啲咩事令到我哋见唔到面啊！我真系好怕，你明唔明啊？ 我明，放心啦，我已经有咗决定。你记住，我净系爱你一个。 真的， 嗯，我一定会来，等我。小平，